会举行第二日会议，领袖金正恩提出明年需要强化自卫国防力量的新核心目标。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会上报告的时候分析和评估在朝鲜半岛造成的新挑战局面和国际政治形势，明确指出在当前形势之下，为维护国家权益要彻底坚持对外工作原则和对敌斗争方向，并提出针对多变的形势波动，明年需要强力推进强化自卫国防力量的新目标。金正恩又说，要全面分析当前国家事业整体情况，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转变工作态度和作风，继续严肃履行职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晴朗的天气。此外，广东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同元旦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早上寒冷。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52点，系升457点。总成交金额34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2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8升8.6，美团189蚊升5.8，阿里巴巴88.5升2.35，协鑫科技2蚊升1仙。友邦保險88.15升1.45，快手73.45，系报73.35升4蚊，盈富基金20.18升4.8，恒生中国企业68.9升1.62，药明生物57.75升3.7，李宁71.15升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英镑9.38，瑞士法郎8.39，澳元5.254，加元5.765，新西兰元4.897，欧元8.3。每百日元对港元5.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75。日经平均指数报26289点，跌158点。港金报16840蚊，系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1美元，卖出181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七星岗一段还是挤塞，咁去元朗方向龙尾就在八乡消防局，去林锦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锦田油站。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冇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样本、尿液样本做化验，即属违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已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最受欢迎男歌手铜奖 The Weeknd。

月二十八号星期三早上，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十七度气温，相对湿度68%。今日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会清劲。本周余下时间同埋元旦大致会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留意住星期五早上寒冷。假期都有旅行啦，大家都知噶啦，都有讲过啦。咁啊，唔知道泰国会唔会系其中一个旅游嘅热点咧？咁样 一定会系啦，啲嘢又啱食。 讲喺泰国咧，嗱食嘢系其中一样嘢啦。第二样嘢，我相信好多人咧就为咗咩游水系咪？游水或者晒太阳啊，过下啲夏天嘅生活啦，咁样。喺呢个世界上咧，如果咩都惊咧，咁啊即系咩都唔使做噶啦。 你讲紧自己啊？ 系啊， 绝对系，我一定系讲紧自己，系啦。咁啊，马聊先听住咯。 咩讲你自己叫我听？ 你讲你。自己啊， 讲 你自己啦，拖人只马落水， 拉我落水都有嘅， 系都要， 我已经成脚了事， 系咪左右脚都有啊？ 系啊， 所有脚， 因为就个露出一只马脚啫， 得。話由於咧啊嗱，講緊泰國啦，咁由於一個韓國嘅新嘅病例啊，就係一種叫食腦菌，咁啊佢呢個病者嚟而家過身嘅啦，直情係正因為呢個病而離開咗嘅。但係咧就話佢原來咧佢喺泰啱啱患病發病之前咧，泰國逗留咗4个月，咁而話同埋話呢一種食腦菌喺邊度出現嘅咧，就喺湖泊啊、河流啊、水塘啊等等等等。我就諗啊，其實咧我哋有時以前去旅行咧，都會落下河裏邊玩下， 有啲溪間 最早。当年系点咧？直情攞嗰啲诶溪涧滗出嚟啲水，我嚟煲饭。系啊，你有冇试过做童子军嘅时候？所以你话如果今时今日谂起啲新闻，哇！嗰时真系好怠惰咁。嗰时边会识惊呢啲嘢？边会谂 啲水又干净啲？ 虽然系 系啊，环境又 但嗰时我哋真 系谂多咗。 系啊， 哇！个别案例啫。 42年前 系啊，42年前我试过咁样，我会唔会有嘢咧？ 哇！养 菌会唔会养 一只菌42年？ 冇错，会唔会听日就复发？惊 过咗。 过咗啦， 我唔系讲我以前，我系讲而家啱啱发个病例，喺韩国嘅。不过就应该嗰个发病嘅原地咧，就系泰国一啲个河流。咁唔知可能佢游个水啊，喺嗰度。 你肯定 饮我， 佢只不过佢系曾经喺泰国逗留过4个月啫。 呢个唔系，即系唔系话一定。不过即系咁啱有咁嘅新闻啫，系啦。 好， 所以我就话，如果而家咩都要惊嘅，好多嘢都唔使做啦。即系例如呢个咁样。 咁我留意啲乜嘢？ 你留意。你要留意就係你個腳點解會有呢個腳線咯？係惹翻嚟啊 ？OK OK， 收到。 係咪用咗公眾毛巾咧？係咪同人哋啲腳困腳咧？ 佢就會咁諗嘢，你明唔明啊？呢個係佢嘅思維嚟噶。 我都冇讲过去游水， 我有冇踢过波？ 系啊， 睇咗世界杯， 系啊， 以可能都会咁样，我会 我有冇去脚底按摩？小腿按摩都冇， 我点知啊？我知你有咧，哦，真系啊。 OK OK， 喺我冇讲俾你听，唔好意思， 好 多谢多谢关心。 总之大家要小心啦，系啦，啲湖泊，啲湖泊就唔好饮啲水。 好多人啊，去水塘嗰度啊。嗱唔啱嘅，其實走埋去玩水啊！ 係，我知我知啦。 有咩問題啊？ 成屋早啲水咧，水塘啲水係我嚟飲噶嘛。 你又唔係嗰度乜嘢？ 唔係，其實嗰啲水流動嘅，其實唔怕嘅。你咁大水塘又有消毒設施，唔驚唔驚？ 唔窮唔窮？ 呢樣嘢唔啱嘅，我梗係要咁講啦。因為你個個落去游水啊，帶埋啲狗仔玩就好糟。 游水唔得，即係你嘅意思係去洗下個手啊？咁得咁都唔俾啊？ 即係咁樣又驚。 全部唔去，唔去，唔去，全部唔去， 连水塘都唔俾去。 人哋喺水塘系睇下企下，唔系来玩啊！ 我都好热啊，热情。你头先问嗰个问题，正正系我心里面浮现咗嘅一个问题。 关我咩事？ 佢话你问嘅问题就系佢心个问题啊！ 我知，我就话关我咩事？关我问题啊！ 我要注意啲乜嘢？ 我就系话关我咩事啊？ 因为其实平时咧，点解我会咁讲咧？就我觉得你嘅理解咧系有啲问题。 都传染咗俾佢， 系传染咗俾我啊！因为我就会觉得佢讲完一大扎嘢，即系我都理解唔到究竟佢想讲乜嘢咧咁样。跟住你就问错啦，其实我需要留意啦，点问嘢？你好诚实、啊， 留意就系唔好立乱来呢啲嘅河流话啦，整污糟啲水珠。 我以后唔去， 我唔行啊，我唔去噶啦。系啊，依咁话，小心啲好冇？ 好， 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嘛，系咪先？好啦，咁啊，当然啦，我哋讲到话即系呢两日咧，好似觉得咧又开始暖翻啲，咁但系咧嚟紧星期五嘅话咧又会开始凉翻噶啦，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冇错，我正系想讲嘅就系话，我觉得而家咁样嘅话，佢暖两日，跟住咧再冻两日嘅话咧系一件好事。点解咧？我琴日卒之都出咗街。 诶，你去边啊？ 我出咗街咧，我去咗就系新界有某一个就系都系大型嘅商场。咁我就啊睇下我咁出边嗰啲人点样啦。 咩市况？ 人山人海。食嘢嘅有食嘢嘅，买嘢嘅有买嘢嘅，因为咧有好多个地方咧已经开始大减价，咁我就佢开始卖紧嗰啲比较系厚啲嗰啲毛毛褛啊，又或者系嗰啲咁嘅羽绒啊咁样啦，全部啲八折啊、七折啊咁样，好多人。 佢而家再唔卖冇得卖啦， 系啊，圣诞都过年啦，跟住 我就不停咁听到有人喺度讲，我就仲买嚟做咩咧？可能都系着两日嘅啫噃。跟住咧去俾钱嗰度，佢就话唔系咁讲啊，迟少少我咧星期五又冻啦，跟住就咁买啦， 即刻 买啦， 摆低都攞翻埋嚟， 冇错。因为一到呢啲转动嘅天气咧，就会推动一啲人去买翻一啲咁嘅御寒衣埋身。 系啊， 同埋咧咁早过年咧，二月头咧再冻一次先暖嘅会。 我想应该都会嘅、你间唔中嘅话可能都应该仲有一两次嘅机会、可能会去到十度 或者是新界地区嘅话又要再低一两度啊，嗰啲咁嘅情况嘅。 几冻几暖都好，唔好去水塘玩啊！ 你又兜翻啦， 唔紧要，你兜 你 嘅， 我想试下， 你继续兜。 你 继续兜，如果你觉得落水塘玩系啱嘅，你继续讲 啦。我冇话， 如果你觉得啱嘅， 大家唔好去啦。 okay, 我哋系班。 如果你唔赞成嘅，咁你就叫人落去玩啦。 赞成， 应该 嘅。 唔紧要 噶。OK， 嗱，咁啊，当然咧，就系话喺市面嚟讲，我觉得系好开心啦。感觉上你会觉得就 系 话咧，你会唔会噶？譬如可能你见到啲人咧多啊，又或者其实大家都系好热情啊，你 系 会个心会好红噶。 系啊，好开心。 系啊，我本来系讲真。其实本来我是没想过的，就是不如去那里即是买下嘢啦咁样。咁但是点不知嘅就是见到大家都是这样的话，我到最终我都买一对鞋。 恭喜恭喜恭喜。促进消费 系、真系新确确噶，有啲坑埋，佢爬山鞋嚟噶， 系啊，爬山嚟噶， 哦，好靓啊， 行山噶，同埋就系唔入水嘅 ，waterproof 嘅，系啊，即系我谂咗几次啊，咁我就做咩嘅时候，我唔买啦。 同埋咧呢个时间咧，啲人开始办年货啦。 咁快 系啊， 梗系要啦，因为今年1月22号已经新年啊嘛。 我觉得件事好癫啊，因为我有一日啦，我去有一个嘅就系 Japan 城啦。咁你见到嘅就系咧，早两日嘅咧，佢仲喺度卖紧嗰啲咧，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全盒啦， 梗系啦， 系啊，全盒啦， 哇，好得人惊啊，变得 好快 啊！ 执粒铺咧就变咗卖药材啊、江瑶柱啊、红瓜子啊、黑瓜子， 好犀利啊！ 哇，呢种气氛咧，有啲。有啲感覺咧，就好似 有去新年氣氛。 係啊，係啊。 因為以前嘅話，你仲會有時譬如可能你講嘅係尷尬噶嘛。因為你嘅聖誕節啦，跟住要到一個除夕啦，先到我哋呢一個嘅就係農曆新年啦。你中間嗰段時間嘅話， 好似仲有少少空檔期 咁樣。佢乜嘢都擺喺度嘅。系咪？即系佢可能就系喺圣诞节卖剩嗰啲，佢又会摆喺度啊，可能会减价，等你咧都去扫嗰啲货佢。咁但个问题系在于就系我嗰日我去啦，我谂住想买翻个圣诞老人啦，点知冇？ 你仲买 圣诞老人？ 但系你咁买做咩？ 买个财神咯， 平啊嘛。 哦，你即系出年嘅，即系买完出年。 二号啫，二号。 我都话担心精啦，我入咗你个会噶啦。 好多嘢咧，而家佢哋转得好快。我试过有一次咧，就之前啫嘛，想买太阳油冇晒啦，一过咗因为夏天咧。啲人會買啲太陽油咧，游水啊咩，冇啦，一度即係少少涼翻啲，九月已經收翻曬冇啦。 係啊， 我諗佢哋都應該知嘅，你都知你哋啲消費者嘅心態，就係你喺呢個時候你諗住嘅就係話，冬天就買夏天嘢啊嘛，夏天就買冬天嘢啊嘛，冇啊，冇呢支歌仔唱， 而家冇啦， 佢即刻收翻曬 啊嘛， 係啦，好開心啊，潤 膚膏嗰啲咯， 係啊，冇錯，正如你所講嗰陣，我買唔到聖誕老人，但我見到個財神咯， 係啊， 交咗更， 冇錯， 兩個交咗更， 大家出入平安。你有冇咁快啊？ 好快啊！ 咁样佢已经换， 跟住嗰啲花樽又出笼咯， 系啊， 中式花樽咧， 准备 定个心情啦，一齐过个农历正正新年。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And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It isn't hard to do.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And no religion too.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Maybe someday you wi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for greed or hunger. Or brotherhood of man. 今日叫做 Imagine Randy Crawford 嘅呢个版本，即时间到了10:29。记住我哋今日咧，除咗有呢一个取材咧，家居明之外，稍后有11:00前会有今日嘅《网上情》经典重现。 We'll be as one.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关表示，早前在多个口岸停运期间被调到防疫抗疫和其他执法工作的人手，近几日已经陆续返回各个口岸测试软硬件以至培训相关人员，目标仍然是一月中之前落实通关。海关助理关长吴洁贞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海关亦都会加强向内地居民宣传受管制物品，其中药品包括止痛药等都列入药剂制品，必须持有卫生署签发的进出口许可证，而合理自用数量就可获豁免。他举例，如果一个人带一个行李箱的药就不算合理。他又說，在2019年，本港海關在各口岸連同機場每日可處理80幾萬人次，相信未來都可處理有關數量。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說，通關安排要視乎內地和香港的疫情發展以及醫療系統應對能力，他相信為了實施有效管理，通關初期會設有配額。他說，內地高風險人群疫苗接種率不高，為加強保護，應該對有關人群入境有接種至少兩劑疫苗的要求。有意見認為，香港應該跟隨內地取消對感染者集中隔離和判定密切接觸者，但是梁子超說，香港不應該盲目照抄內地的措施，為了保護醫療系統，更應該將確診者有效隔離。不過，如果疫情舒緩，可以考慮逐步放寬密切接觸者的檢疫安排。本港樓價創近五年半新低，差向物業估價署公布11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按月跌幅擴大至 3.3%， 連跌6個月，按年跌幅擴大至近 13.8%， 今年頭11個月樓價累計亦都跌 13.8%。另外，十一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超过1.3%，连跌三个月，按年跌幅扩大至4.2%。南韩过去一日新增87517宗新冠确诊个案，再多69名患者离世，累计接近2886万人染疫，31951人死亡。現有重症患者587人，較前一日減少5人，但是連續11日超過500人。新增個案之中，社區感染佔87000多宗，境外輸入病例佔56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同元旦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早上寒冷，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60点，升467点，总成交金额48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系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3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8升8.6，美团188.6升5.4，阿里巴巴88.5升2元，盈富基金20.18升4.8，快手73.25升3.9，友邦保险87.7升1元，药明生物58.35升4.3，协鑫科技2元升1仙，恒生中国企业68.96升1.68，李宁69.1升1.4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9，日元133.92，瑞士法郎0.93，加元1.353，人民幣6.979，英鎊對美元1.203，歐元對美元1.064，澳元對美元0.675，新西蘭元對美元0.628。

有啲情況我又唔中意啊。綠色就係啦，綠色咧我係中意黃嘅，即係好似樹啊， 嗯、 即係我覺得係好療愈嘅。平時望下綠色，嗯、但係如果你我著上身，我又唔中意，所以我都唔知道應該揀中意啊定係唔中意。 我最近中意咗綠色啊， 係嘛？ 係啊，所以我呢四個顏色好難揀，但係有啲我肯定會中意嘅，就係、是、一個黑色啦，一個灰色啦，同埋一個 白色， 白色靚啦， 白色啦，又或者係咖啡色咯。 嗱，如果著你同唔同意先？著上身同埋有時你就咁望，譬如舉例，你屋企你唔會中意油綠色㗎、啊 嗯， 但係你望住綠色又幾開心嘅。 又唔係喎，有時我見到有啲人好瘋狂㗎嘛， 又著綠色。 以前屋村好多人有綠色， 好多人會咁做㗎。 我以前我細個時候，我爺都將屋企由淺綠色，即係嗰啲叫好淺色嗰啲咧。 你覺唔覺得以前我哋六七十年代嘅香港咧，好興蘋果綠，又或者嘅就係天藍色。 藍色 我講緊埲牆啊， 冇錯， 係啊，蘋果綠同埋天藍色，同埋嘅就係黃色。米黄色， 嗰、啲 你有冇留意？ 我屋企就系蓝色噶啦， 冇错， 系、 跟住地下嗰啲街砖咧，一模一样嘅，全部都系嗰只噶， 胶地板， 屋企嗰只地砖， 好怀念啊，搵唔翻啊！所以好得意嘅，我又覺得。 嗱，呢件外套嘅色我都中意嘅。 嗱，呢啲咪就係啊嘛，我所以我就想問呢個咪就係鐵色咯，係 啦， 係 啦， 係。系嘛，即系 brown 咯， 系啦，就系浅浅地嘅， 系啊，有啲绿绿地，好靓 啊！ 呢个颜色好靓， 系啦。咁所以你会拣咩色呢？ 红色， 褐色， 你拣褐色嘅，我想拣红与绿之间， 嗯， 都系红色啦，因为我觉得红色系比较好刺激啊，好刺眼啊，所以喺嗱，第一我唔会着红色衫，好少啦，我几中都冇着过红色衫。第二样咧就系我唔中意望住红色啦，即系如果系有冇人有屋企红色啊？冇噶，即系如果红都有噶， 好少啊，比较少，一定少。 我觉得好得意噶，你真系要喺唔同嘅地方，因为我嗰阵时候咧喺英国咧有一个朋友咧，佢间屋好细， 好攰， 但系你觉得 住红色， 佢真系好癫，佢间房系有红色，唔系讲紧嘅就 系 我哋嗰啲 诶 番茄红，唔系番茄红，系讲紧嘅就系少少 枣 红色，冇错。 喺外国人好中意油呢啲色， 系啦，佢就系一埲墙系咁样啫，跟住佢就系另外有啲嘅就系嗰种之撞到七彩。唔知点解就系好靓， 好睇噶， 铺 地毡啊，水晶灯啊， 系啊，跟住好可能有，系啊， 好靓噶， 好奇怪噶， 个人取向啦，有啲人可能真系中意嘅吓。好，四个颜色，阿马小强拣第一个褐 色 嘅，第二咧就系绿色，冇人拣，我都会拣红色嘅。D 咧我中意白色嘅。好啦，选择 A 啊 ，A 如果系马小强，你唔擅长嘅工作类型系乜嘢咧？嗱，佢个 topic 就系唔擅长啲工作，即系你最唔喜欢嘅，或者做得。 所有 講 完 冇錯 ，all of the above， 所有 唔 係所有， 唔係 none， 係 all。 好啦，咁啊，如果聽緊收音機嘅都揀咗 A 啦，唔擅長嘅工作就係例行公事，你唔中意一啲好 regular 日復一日嘅工作， 真係 你覺得好厭嘅，你唔好明點解我日日都要做一同樣工作咧？咁樣樣嚇， 有冇試過 做過工廠？ 哦，系啊，系啊， 系啊，上嗰个 螺丝， 螺诶摩打嗰粒齿轮， 系啊，你讲 白色嗰粒啊， 你成日叉你系咪？叉你成支 光 咪就 系 讲， 系啊， 就系另嗰两粒 啊，系啊，喂，做工厂原来真系，即系当年做工厂真系几沉闷下嘅，绝对系。 我睇咩年纪啦， 我嗰阵咪细路仔咯。 我如果有谂过就，我而家做工厂几好，我得闲就放工。 即 系 冇咩冇咩负担， 又系啊， 工作又 你每日翻 同埋有 一样嘢， 有啲工作咧，你放工仲未放工，因为你脑仲谂， 啊、 但系嗰啲放工就完全咩都唔想， 即刻 脱 离，即刻 摆低 啦嘛， 走 啦， 系啊，佢唔会再执埋嘅， 唔会噶， 放工声，冷即刻停。停手走， 但第二朝翻嚟又做同样嘅工作， 系啊， 零 系啊系啊，嗰条带去到边咪继续咯， 系冇乜所谓啊， 系啊系啊，真系冇所谓。 又或者嗰条运输带嘅，你每日就执一啲嘢，有啲咪咁样嘅，可能你食物工厂咧，我睇下就 系 边一只哦，唔系即系只马铃薯歪咗嘅，我疑惑啫。 我细个嘅时候咧，你哋有冇参观过？学生会带去参观啲咩汽水厂？ 有 有， 就见嗰啲工厂 啊，系啦， 嗰啲水樽系住一条运输带落到嚟，咁佢工人执，佢又下一个。run 入再執，即係同樣一樣工作做嚟做去做去做得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冇錯係啊。馬鈴薯，我想從工房講係薯仔啊嚇，唔係一陣間又話我哋點解嘅就係諗佢哋講嘢係咁嘅，好懷舊。 好啦， 仲有冇嘢啊？仲有冇嘢補充？ 冇啦，佢好短暫，即 係 你唔擅長，你唔中意一啲例行 公 事嘅。 OK， 得收到。 好啦 ，B 啦 ，B 咧就係揀綠色嘅，唔擅長工作就係領導團隊，擔任眾人的領導人啊嚇。因为咧呢 呢个呢啲任务对你嚟讲系天方夜谭、 嗯。 就算唔中意出风头，都应该多啲练习自己表达意见。嗯、因为佢嗰个人咧就自己做嘢做嘢做嘢，但唔系好识领导人。有啲系咁噶嘛，即系自己做自己嘢、 啊啊 啊，但系就唔惯去 叫人做嘢， 系啦，叫人做嘢、 嗯、 或者分派工作咯。 系，咁你觉得自己系咪啊？ 我都 即就算你唔系拣呢个颜色嘅话，你都可以 谂 噶 嘛。读错读错咗，呢个系 C 啊，讲错咗，呢 个 系红色先啱、 哦。 我跳咗，系呢个红色，即系我同你啦、嗯。即系我哋唔擅长去 lead 人，但系我哋只系会自己做做做做，即系喺自己个范围咧，系、 嗯、 做好自己工作。 系我唔擅我唔擅长 lead 人，我擅长搣人。 唔系你做做 接人 或者 做开艺员嗰啲系咁样嘅、嗯，我真系见好多好多好多。 即系点啊？ 即系你做自己嘢可以好好 fit 好醒好劲。咁、 嗯嗯、 但系如果去一个团队咧，你哋嗰个又未必系最好嘅、嗯。 我又唔觉得我系、哦，我觉得我最近好啲、哦 嗯， 你唔觉得咩？ 嗯我谂唔可以， 可以觉得你 唔系 我 谂紧啊，我唔会 分析紧，分析紧， 我真系谂紧，我真系谂紧。 好，我读埋呢一个 B 先啊，而、 okay, 家先系 B 吓，绿色嘅。唔擅长嘅工作系服务教学，你嘅个性咧自视甚高，比团队工作你比较喜欢一个人做嘢，唔中意同埋一齐做。同普通嘅團隊咧，你係融入唔到嘅咁咯，即係自己中意自己做做做做，就唔中意同人哋合粉做。 嚇、啊，孤獨症呢啲， 嗯，孤獨症呢、這個就係綠色啦、 啊， 最後白色啦， 我都唔係孤獨症， 我唔中意嘅， 係 都要一齊做嘛。 啊，自己一個人啊，睇下做咩嘢啦。但係其實我都係中意嗰團隊，大家有商有量嘅，係 好玩好開心、啊。 我中意大家 brainstorm 嘅，大家坐低，大家可以傾，係、 嗯、 啊，又俾啲 flow 啲嘢出嚟。係 啊， 我唔中意自己一個人喺屋企。 OK， 好啦，最後一個白色唔擅長嘅工作咧，就係營销即系推销一啲 嘢，超唔中意， 我都唔中意。 你又好淳朴嘅性格啊，导致咗你唔会为咗利益咧，就会想办法要叫人嚟买嘢买嘢买嘢。咁所以因为有时你卖嘅嘢咧，你都未必会中意或者觉得佢得噶嘛。但系你卖嘢，你就要话佢得啊得啊得啊咁样。所以喺卖嘢嘅时候咧，你有时你唔中意要改变自己嘅想法。去唔好话呃人嘅，即系去叫人买咯，即系你自己都唔中意呢样嘢，你点叫人买咧、 嗯？ 我有时都系嘅，譬如你唔中意呢个产品，你觉得诶麻麻地啫，但系你话俾你好啊，快啲买啦，就为咗利益。咁所以如果你拣白色咧，你系唔系好中意做呢啲？ 咁如果你系买一啲你自己嗰个觉得好嘅嘢咧， 就好啲咯，我谂。 哦，应该好啲啦。 咁咪得咯，嗬？你买嗰啲你自己觉得好嘅嘢，你真系推销人哋，你自己用过觉得好嘅嘢咯。因为我曾经有人咁样讲过噶，佢就喂，其实你都可以去卖嘢， 我 点解啊？ 觉得你得。 系啊，你知唔知真系有咁同我讲过？佢话唔系，你有时你譬如可能个节目嗰度，或者系有时平时大家食饭嘅时候，你去介绍啲用过啲咩，你真心觉得系好嘢嘅话咧，喂，讲完之后我真系想买嘅。我 有 几个朋友同我讲过。 系，做个、 啊、 做个 YouTuber， 系啊，同埋够诚恳啊嘛。 反为有时我系谂啊，有啲明星咧拍嗰啲广告咧，其实真系佢自己有冇用过嘅啫，真系咪觉得好嘅咧？咁系咪？即系如果你接个广告做嗰啲诶，呢、這个好啊，呢、這个好啊，咁样，佢哋 有 冇用过？ 有个朋友佢做健康产品嘅，佢话佢 sponsor 嗰啲艺员咧，佢、真系俾咗佢哋食 过先嘅。 系啊， 系啊，即系你食咗。 嗰时候试过。 O K， 咁你咪做咯。佢亦都唔会勉强你。哇，十万蚊拍佢唔会嘅，即系食。 咁好似好啲，我对大家都 好 啲， 大家都好啲啊，我觉得 fair 啲。咦，食落真系哇，系醒咗喎，咁、我觉得 O K 啊。 食落会醒咗噶？ 醒咗。 你食咗咩啊？而家？ 诶，唔话得俾你听。 你有冇醒咗啊？ 佢都冇食啲咩嘢， 系啦，冇食，所以咁样样。 OK， 好啦，仲有十分钟到十一点钟，今日带嚟嘅经典重现。网上情，经典重现，芬妮。芬妮1977年出道，当年嘅佢只得21岁。以其磁性的声线演唱《每当变幻时》，深入民心。当时的唱片销量超过150,000张，同埋入选香港电台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讲到人生的变幻，讲到时间的流逝，就是这一首当时的经典金曲《每当变幻时》。 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地府深刻藏骨髓。笑话虚，是贵暗中追随， 一首《每当变幻时》打响了他的名字。其后陆续推出的《相逢有如梦中》《故乡的雨》广播剧主题曲《雾里玫瑰》等作品也都受到很多听众的欢迎，奠定一线歌手的地位。 常陶醉，想到旧事，欢笑面上流泪。梦如人生，试问谁能料？石头它焦成翡翠。 网上情，经典重现，分离。在1981年，分离决定离开香港，去日本东京音乐学院深造一年半。人生是充满很多起起伏伏的。他曾经1988年结婚，退出了娱乐圈，移民加拿大。去到1997年又同离婚，回复一个人的生活。今天猜不到明天，快乐不快乐边个又可以肯定？同样是他的经典作品里面有这首《相逢有如梦中》。 尽晚风，枯了小草，老了手丛，浮云白了天空，初冬暮色已经变动，幸已是信已上流，庆幸你不变错重，挽着手双双倾诉心事。数载至今再重逢，相逢有如梦中，不禁相拥笑抹泪容，徐徐共挽双手，初初大家两手。 在分离的不同的作品里面，曾经同电台主持人冯伟铎合唱过一首《饮杯饮杯饮杯醒》，无独有偶，这首歌曲与曾经有两位熟知的歌手合唱过英文版本，今日中英版本一起送给你。这个中文版本叫做《饮杯饮杯饮杯醒》，除了分离之外还有堂哥，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呢？ 注定难以强求，你不必要太伤忧， 别去以后难再碰头，就算痛哭都要走， 命里注定两家分手，到听朝你我分开， 愿你以后忘记我，迟疑至此怎挽救。 饮杯饮杯饮杯醒，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醒，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的爱情，不必再内疚，时常为你前途再祝福，与你相勉再奋斗。 英文版本又是哪个？就是他了。他是 Chelsea 陈秋霞，还有三虚许冠杰。 网上情经典重现，分离。2011年分离出席郑国江老师40周年名曲演唱会的时候，透露自己受了这个红斑狼疮折磨多年。今日的他不知道又怎样，但愿今日的他已经找回自己的健康和快乐。他是分离。一首当年在电台播放率也相当之高的，提及我们故乡的可爱。故乡的雨同样地都是他的经典金曲之一。他是哪个？他就是 Fanny 芬妮。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一句平常的体己语，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从提到家中善前旧宴，从回旧你家中居，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话儿时，问我有否记挂旧宴子，家乡的细雨。爸爸的心，妈妈的意，充满慈祥的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牛郎骑父辈，童谣万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望着这信里儿睡，念到故乡两老，愿似燕子家乡飞去。 感恩有你， 大家好，我是风骚化会人的李丽蕊。如果我要感恩一个人太少、哦、我想感恩一堆人、啊、他们就是二台的听众，因为有你们的话，令到我们每一天回来做节目又这么开心，你们又听得这么开心，大家就好像一家人一样了。多谢多谢，感恩感恩。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好彩啦，每一天咧，多谢大家喺呢个收音机旁边啦、手机旁边啦、App 旁边啦，听住我哋呢个节目叫《风骚浮人》。十一点翻嚟，我有个嘉宾出现， 冇错，就是、贾举明 啦、 哦。今日要讲下嘅就啱晒啦，咁大家咧都差唔多要喺呢个农历新年嗰度咧，好好地咁样去执拾下屋企啦，系咪、 啊？收收补补啊， 冇错。 十一点啊，进入贾举明出现噶啦。 计划的资讯同销工具，亦都有连结入境处网站，让有关人士以线上电子方式申请。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特区政府在海外和内地17个办事处会有招商引才专组，吸引海内外人才，又会开设社交平台专号，针对特定群组推广宣传。他话不适合将香港的高才通计划与新加坡类似计划作比较，因为两地优势不同。他又说政府会为来港人士提供配套，但是不适宜用奖金或者租金津贴作为吸引人才的诱因。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晴朗的天气。此外，广东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同元旦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早上寒冷。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29点，系升436点，总成交金额58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38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蚊，升6.8；美团187.2，升4蚊；阿里巴巴88.45，升1.95。盈富基金20.16升4.6，快手73.45升4.1，药明生物58.7升4.65，友邦保险87.95升1.25，恒生中国企业68.9升1.62，协鑫科技2蚊升1仙，李宁69.1升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7，英镑9.366，瑞士法郎8.388，澳元5.258，加元5.764，新西兰元4.894，欧元8.296。每百日元对港元5.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日经平均指数报26,290点，跌156点。港金报16,84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8美元，卖出1,81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元洲仔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喺运头塘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就喺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慢车；仲有启福道向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段比较多车。封路情况，为配合在维园举行的公展会，由下午的4点去到凌晨的12点，铜锣湾东角道、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以及在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铜锣湾一带亦都会因应翻人群和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仲有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已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 Save Your Tears to Begin, Easy on Me Adele, Mr. Perfectly Fine Taylor Swift, Good for You Olivia Rodrigo, Bad Habits Ed Sheeran, Beautiful Mistakes Maroon 5 featuring Megan Thee Stallion, Butter BTS, Leave the Door Open Still Sonic, Up Cardi B, Underground Rosé, 至尊金曲 Save Your Tears to Begin。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明年再见。 CIBS 人人广播， 刺激人生，你嘅剑击入门知识大全。 佢系黄柏耀教练， 我哋有花剑、重剑、配剑啦。花剑同重剑都系以刺为主嘅，配剑就以劈击为主。刺嘅部分咧，花剑就系主躯干啦，配剑嘅系上半身啦，重剑嘅话咧系全身。 花劍就會係比較易上手入門啦。 刺激人生，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 CIBS 節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老公，你睇下个天花漏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个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揾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 好，家居明哥， 早晨啊，早晨啊， 系啦。嗱，距離其實農曆新年咧，應該仲有三個 唔夠一個月啦，總之 星期嘅啫喎， 係啊， 係啊， 所以其實應該係要呢個時候開始咧，就有家居清潔啦，同埋如果咧就要油油嘅話咧，係時候啦， 啱啦，啱啦， 係啦，咁啊就係即係如果你係 D I Y 啦，咁啊今日咧聽住我哋嘅家居名咧，哇，一聽你就明啦，好，咁啊先講講嘅就係我哋嘅家居清潔先啦，好嘛？ 好啊，好啊，好啊。嗱，咁首先咧，我諗咧第一樣嘢我哋要清潔咧，就係好多時咧，我哋啲櫃啊、啲家私咧，成日有啲膠紙跡啊，即係你黏，即係啲黏 嗰啲嘢， 然後嗰啲膠紙咧又整極都唔甩啊，或者有啲少少油跡啊等等啦嚇。咁、我今日教你哋一個方法啊，好簡單， 就係、 呢個係最佳方法， 係可以，你係可以咁做嘅。 係啊，呢、這個乜都唔使搞， 或者買隻新嘅， 係啦，買個新嘅就得啦。 嚇， 咁但係你又孤寒又唔肯洗錢， 可以咁講，唔可以話人孤寒，你唔好話人孤寒，唔係應該話你係環保， 係啊，啱啱嗰句， 節 儉 慳美德慳家， 係唔係孤寒？ 係啊， 好難分嘅，雖然有兩者之 間，你話好學唔學，學埋啲衰人。 唔出聲嗰啲咧， 係啊，唔好好學唔學，學啲正馬嗰啲咧，你講節儉，咁可以點做咧？ 唔係，我真係成日聽你哋嘅節目咧，你哋好少。话嘉宾嘅，即系唯独是我咧写俾 你，应该开心啊！ 系啊，我哋当你系家人，唔系当你嘉宾咯。 系啊， 你 系 咪想我哋对你见外啲？ 一般人净系对家屋企人先会恶嘅啫嘛。 你系家人明，你唔 对住其他人啊？好多人对住 啊嘛， 对住其他人就哇礼貌周周啊！一翻到屋企人， 嘉宾啊嘛。 你哋咁样讲，我真系冇嘢讲啦，即系继续去话我啦，系嘛？ 冇错啦， 好啦，嗱我哋 话由自可， 嗱我哋言归正传啦，好啦，我哋如果又要节俭，又要悭家， 咁 我哋我学嘢好快嘅， 系梗系啦， 好啦，咁咧我哋又点做咧？嗱，其实咧就系买支重节水喺出边买得噶啦，咁重节水咧嗰个佢都有挥发性嘅，不过咧嗰个就唔系太强嘅，好啦。咁你攞支重置水，攞塊布，咁最好係白色嘅布啦。咁即係你喺嗰啲五金鋪都有得賣埋㗎啦。重置水俾塊。 真係話威士啊！ 唔使咁複雜㗎啦。 好耐冇聽過呢個名。 威士， 我知啊，一扎爛布咁㗎嘛。 然後咧， 然后咧你就攞啲松树水倒落块白色嘅布度，倒少少得噶啦，然后轻轻力咧抹落嗰个啲胶纸织度咧，好快甩噶啦，吓、甩得好干净。然后咧佢抹佢，因为佢有少少挥发性啊嘛，咁、你又唔使搞佢，唔使剩，咁佢挥发咗噶啦。 咁啲油咧，如果系有时你油油嘅啫，你会喺到嗰啲咩 sofa 啊或者啲 嗱，如果系油漆嘅油咧，就唔可以用松树水嘅。 哦，系咩？ 系因为油松树水系油性嘅，油性嘅。乳胶系水性嘅，咁、水胶油系唔得嘅。 咁、其实佢最针对啲乜嘢？即系啲 家 私 啦。其实只要唔系水性，即系等于你个厨房个橱柜又得，台面啊有啲污渍又得。因为佢嗱，即系唔系一定抹得啦，即系我可以用咁解啫。咁佢就一般胶纸渍啊，或者有少少胶水啊嗰啲渍啊，全部都甩到。 即系污渍 系 咪？ 污渍 ，OK， 抽唔抽嘅其实？ 少少味， 所以我突然间咁谂喎，嗱，以前咧未有疫情之前，我哋做好多呢啲咁嘅工作就咁做嘅。但系如果而家咪戴个口罩稳阵啲咧？ 嗱，其实呢啲咧， 即系如果自己顶唔上嗰啲味，或者如果有啲即系，因为我有啲装修味闻晕晕地噶嘛。 嗱，其实咧，逢亲我成日都讲嘅，即系用松节水咧，首先有几样要注意啊，戴翻口罩啦，然后开即系开 提大家嘅 空气要流，佢都未讲啫，空气要流通啦， 我未讲， 唔好出烟啦。 嗱，几样嘢要注意啦。首先要戴口罩啦，戴翻系手套，系因为似即系佢其实唔嗱，我冇戴嘅。不过即系可能你本身有啲人皮肤敏感就会有影响啦。咁、最好戴翻就稳阵啦。咁、然后就 系乜嘢手套啊？胶手套， 胶手套啦。吓、咁你唔系你可以布都得嘅，即系最紧要你自己觉得安全啲啦。咁、 okay. 啊，口罩、手套，咁又开窗俾个空气流通。 唔好食烟。 梗系啦， 我唔知啊，讲啦， 梗系， 唔好食嘢侧边， 系啦， 唔好饮， 唔好食螺丝， 咩都讲， 唔好打边炉， 唔好烧嘢食。嗱， 如果咁样咧， 讲出年龄， 咁就够噶啦。好啦，但系咧就有啲人咧，嗱，记住有啲少少。注意啊！當作你輕輕嚟抹得噶啦，但如果你唔得咧，你就唔好話，哎呀，我唔得，我死力去抹佢。因為如果你死力抹佢咧，你可能會抹到有個孔出現。 哦，係，即係抹甩咗個表面嗰啲 唔係抹甩，但係你都會搞到佢 有 個孔 喺度。 咁好啦，我會建議嘅，大家未用過。梗係揾個角落頭，揾個即係揾個係啦，唔覺嘅就哎呀衰咗， 即 係 好似你染髮咁啊，試一試 有 啲 爭 啊， 係啦，即係你揾個即係暗角位去試一試先，你覺得我掌握得到啦，咁先去做啦，咁就會好啲啦， 即係呢個就可以用重節水啦，即係家具嘅清潔，係咪？ 咁但係未用重節水之前咧，我建議。用清水試下得唔得先啦、啊？即係如果用清水唔得，先去用松子水啦，就會咁樣啦。 好， 唔好用天拿水，千祈唔好用天拿水。 點解咧？其實我以為天拿水同松子水係 friend 嚟嘅， 係 friend。 即係你買唔到松子水就買天拿水， 佢哋係 friend， 佢同 佢 哋 天拿水買嚟做咩？ 係佢哋同家族嘅，不過咧天拿水阿爺嚟嘅， 係 啊， 即 係松子水阿孫嚟嘅啫。 哦，即係勁好多嘅，係 啦，即係你係啦，個輩份大好多，你哋盡量唔好搞到阿爺啦。 点解啊？咁天拿水揾嚟做咩噶？ 天拿水咧，其实咧佢有阵时咧就哦，即系如果系手扫漆就要开用天拿水开啦。咁、天拿水系抹嘢都得嘅，不过你真系掌握唔到咧，就 最好唔好啦， 最真系唔好。 安全性方面， 打烂又危险，是是是又乸眼又好多问题， 好坑啊！天拿水， 如果你真系玩食烟啊，真系重大 死 大件事，所以真系。普通人我系唔建议用天拿水嘅， 好， 尽量唔好掂， 好， 唔系专业师傅唔好用，系咪？ 真系啦，系啦，系啦， 好啦。另外仲有就系讲完呢个家居清洁之外嘅话咧，咁其实我哋都要讲讲嘅，有关于嘅就系、喂，如果即系想玩 D I Y 油翻间屋嘅话，会唔会太夸张咧？ 嗱，今日咧，我上个星期讲咗啦，我今日咧会将我毕生嘅 绝学。 传授出嚟嘅，不过要戴翻个头盔先。 十零分钟讲晒毕生绝学， 不过戴翻个头盔先。我嘅毕生绝学咧，可能喺市面上咧，好多人都识嘅。 哦， 即系我要咁，我讲定先啊嘛。唔系，又俾人话， 即系讲得太大嘅。 系啊，你自己你都识啦，我都识啦，即系咁样啊。好啦，嗱，其实一般咧油油啊，我讲油油啊，如果你走入去嗰油漆铺卖罐油啊，咁你问一般油同水嘅比例几多啊？嗱，一般吓。 佢哋會話一卡油三分一卡水。 你而家講緊嘅係油長身啊，因為其實油都分好多種嘅。 油長身嘅乳膠漆， 乳膠漆 一般你入到乳膠漆鋪買咧，佢話一卡油就三分一卡水，大概咁上下啦。 三分一， 三分一， 一比三分一， 係一罐油就三分一罐水。咁呢個就係佢溝嘅比例啦。好啦，但係我咧經過咁多年同我啲師傅研究咧，我哋油長咧係一卡油一卡水嘅。 哦，一比一啊， 一比一 咁咪健 好， 稀 好多， 稀好多， 稀好多喎，一比一啊嘛， 系啊， 系 咯，有你有啲朋友一听我咁讲咧，就会话，咁你咪即系偷工减料咯， 系啊， 人哋一卡油三分一卡水，你一卡油一卡水， 嗯， 好啦，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要谂啊，如果啲油越结，油出嚟个水系咪越粗啊？ 嗯， 系嘛，即系你越稀，咁油出嚟咪越。即系越个手痕越靓咯， 嗯， 好啦，咁但系讲 系手痕系啦，即系嗰啲痕啊， 系啦，即系嗰啲痕，你油画个墙嗰啲手痕就会越靓越幼啦， 嗯， 好啦，咁其实冇偷光减料， 嗯， 假设你呢幅墙系用一卡油嚟油先算咯， 嗯， 你最后都系油晒一卡， 哦，你系油几多浸？ 系啦，油几多浸啫嘛，嗱，哦，一般如果你一卡油三分一卡水，你咪油三至四浸咯， 啱，嗯，啊， 但系我而家可能系五浸六浸都唔出奇嘅， 哇，咁呢个人 工 多 好 多， 系啊。 嗱，表面上假設啦，如果係小朋友計數，你油三浸叫做假設係三個鐘，你油五浸係五個鐘咯。其實唔係， 嗯， 因為你啲油薄結稀咗嘛， 你用嘅力就細 咗， 用嘅時間 係冇錯。但係咧稀咗之後咧，我發覺以前因為我哋都興一家人去油油嘅，好，嗯，多眼淚痕啊，因為佢太稀咧，一壓落去咧就嘟咁樣流落嚟啊。 哦，嗱，其實咧你油油 咧， 我知 嗰啲眼淚痕。 你係你咧， 係咪染得多得滯？ 係， 佢只係因為染得多得滯，唔係同佢稀稀薄有關。 其實咧，你係要即係攬咗油 之 後咧，你係要揩一揩 個邊度 個罐，令到佢唔好又多油咧， 咁 就 唔會噶啦。 嗱，咁你要唔使擔心，因為你要記住，水係會揮發啊嘛。 冇錯。 咁即係你油多幾浸冇所謂噶，水係最後揮發，油就黐翻喺個牆身啊嘛。咁你個油即係嗰個掃痕咧。就会靓好多噶啦， 同埋油之前使唔使做任何嘅嘢？定系我哋屋企咧唔使好似师傅又刮啊又磨啊咁样啊？ 嗱，头先嗰个我系教即系大家，如果你真系成间屋去做嘅时候系点做啊？咁而家下一步咧，我哋讲自己即系新年前啊，想去执下佢，咁又点样做咧？嗱，做法一样。咁你就唔會一卡咁開㗎，即係可能一罐仔咁開啦。總之你咪一罐仔嘅油一比一啦。好啦，又係玩即係學嘢先啦。買支毛筆啊，買支即係我哋 寫嘢 寫大字嗰啲毛筆， 攞支毛筆去你當做嗱，如果係簡單，淨係一點花，你又抹唔甩咧，攞支毛筆去點下佢。咁咧，你我話俾你聽，你一點落嗰下咧，佢唔會即刻唔見咗嗰個污糟痕嘅。点完之后又点下佢，即系点多几阵。 O K， 慢慢等佢冇咗为止。 嗯， 咁咧你就会睇到，哎呀，我个污糟痕冇咗咯。但系咧最重要就系你唔会觉嗰度即系 点咗嘅， 点咗嘅 系啦，即系有啲深浅嘅。 因为你咁稀嘅油咧，佢只系最后咧。只系有少少有索咗落个嗰个位置， 但系需唔需要留意就系我而家点呢只油，同我之前油嗰只油一定系要吻头先得。 梗系咯， 因为你未必记得，譬如可能举例，我已经两年前噶啦嘅第一次油油咁，我未必记得我买翻边只颜色或者个型号个 number 去 match 翻嘅。 又或者就系佢会唔会就系可能我就算我系白色嘅话，但系佢氧化咗之后嘅话，我油嗰只新嘅 阴阳色 可能系一样，但系嗰度会唔会有呢个问题 咧？首先咧，其实咧呢度有阿梁嘅张条问题极佳。其实每一次我哋油油咧，我哋都一定要记住嗰个 number 嘅。 型号啊 ，number 啊嘛。 嗰个嗰只边只油？ 佢讲嘅又系，即系可能日子有功，佢晒到佢嗰，譬如成日晒住啲梦墙咧，就算你搵乜同一 number， 你油翻咧都同个旧色有少少唔同。 黄黄地。 OK， 嗱，解答咗两 个 问题啦。 咁 就系即系你要用，即系要 mark 低自己边只牌子边个型号啦。 系啊。 好啦，约约嗰条问题就系，咁你就要视乎系几即系几耐啦。如果你话真系。几年嘅啫，其实你试下咧，因为你唔系成笪啊嘛，你一点咧唔觉嘅，唔觉嘅，即系除非你系你个方 即係個位置係即係兩尺乘兩尺或者一尺乘一尺啦，咁有翻咁上一大咧，你就真係覺嘅。 嗯， 因為咧，我最初點解咁問咧？汽車都有啲嘅 high 花咗咧，就係咁啦，買翻啲油點翻嗰花沙板啊，或者個車門凹咗啊，或者花咗，一樣係要記翻嗰個型號嘅 number。因為你話黑色咪黑色，唔係黑色都要分好多種黑色嘅。 係啦，嗱咁好啦，我哋就用毛筆去點一點佢，咁你就會發現慢慢點多幾陣咧。嗰、那個污糟痕就唔見咗噶啦，好啦，咁然後我哋即係由小學升中學咯。 咁呢個方法好定重置水好啲啊？ 唔係，牆身唔可以用重置水。 哦、okay, okay, okay. 牆身係水性 啊嘛。係啦，嗰啲 傢俬。嗰間 乳膠漆而家已經去到嚇。 好啦，咁然後啦，我哋就升一個中學版啦，就係、是、用排筆。但係排筆咧有啲係好細支噶嘛，咁你就唔好話一買支成半尺。闊嗰啲啦，買啲可能一兩一寸啊寸領嗰啲好細塊、好細支嗰啲排筆啦。好啦，然後又係啦，學習先啦，攞個角位啊，或者有少櫃會遮住，推開個櫃仔咁，攞嗰啲長身去試。試你就會發覺，咦係真係得嘅喎。咁你就可以真係慢慢咧，就可以成幅油啦。好啦，咁如果你成幅油咧，油之前咧，我就建議咧。首先當作正如啦，如果你有毛菌啊，有嗰啲嘢咧，就攞個 刮咗佢 砂紙或者我講上次個綠色嗰塊洗杯 白潔布， 白潔布去散咗佢。好啦，散咗之後咧，就攞塊即係半乾濕，即係盡量乾啦。 半乾濕，即係乾定濕？ 半乾咯，半濕咯，明嘅係。 嗱，我真係覺得自從一句家人之後咧，我就乜嘢都俾。 我都覺得你執咗今日講嘢，冇之前咁暢順，係咁啊得，係啊，棘地咁樣啊，唔知做乜嘢。 放完假啊嘛， 我明嘅。 喺個半乾濕嘅布買埋， 半乾濕買埋先，即係你清潔咗個底先，然後再開始成幅油啦。即係但 先用沙紙散一散。 即係如果有毛 嘅話就 不做，有污糟嘢，攞個沙紙散一散佢。 Okay. 然後就攞塊半乾濕嘅布抹一抹佢啦。 使唔使佢乾咗先？ 梗係要啦。 跟住咧就先至可以用嘅就係、是、個排筆。 係啦。 好啦，有一個問題想問啦。其實有時咧，如果你用油手嗰，你油上去嘅話咧，佢會甩毛啊。咁嗰條毛點算？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係啊，甩條毛啊！你真係咪整佢講，跟住佢有咩嘅咯喎？ 同埋我加多個問題啫。其實向上掃同向下掃有冇分別㗎？ 冇分別， 因為一但係咁我向橫右掃得唔得？ 梗唔得啦， 唔得，一定要向住上。 即係叫啲小朋友玩咧，佢又左又橫又四打交叉咁樣。 嗱，你再咁樣嘅話，你講到出年都未講完。 下個禮拜再講啦。 係。 好啦。咁你變咗咧，你就即係要即係真係 順 民去做。咁咧當做有陣時你薄口咧，你就即係嗰度嗨嗨佢，你嗰條薄口咧就會靚好多添噶啦。即係好啦，咁當做我哋咁樣油完之後咧，你又係嘅，因為你撳稀咧，你一浸唔夠嘅。咁你咪油多，等佢乾咗，你咪再油咯。等佢乾咗，咪再油咯。咁你就最好都係啦，即係正如我上次我自己試嘅，我都攞間。工人房去玩下先，即系你唔好一玩个厅啊！有咩事真系救唔到嘛？咁你咪攞个工人房或者攞啲比较唔重要嘅。 不过我嗰阵时咧有一个叫做之前要做嘅就系嗰阵时仲有报纸啦，即系好铺晒地下先。如果唔系你滴到咧，成间屋都系噶啦， 系 清洁比较麻烦。 其实咧你可。我唔建議用報紙。 以前啫， 報紙都會穿落去嘛。 咁而家應該用咩？ 用嗰啲箭台嗰啲膠紙。 膠布。 嚇、啊，箭台嗰啲咪得咯，佢唔會穿落去噶嘛。咁你仲要可以，你報紙揼濕咗，你要換個張喎。嗰啲我遊完呢幅我就褪過去。 嗱，要準備定咯，唔係你遊完屋咧就成地都係嗰滴滴滴滴。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就會咁樣做咯。 係。好啦，咁另外仲有就呢個就係你嘅畢生嘅絕技啦，係咪？ 完曬㗎啦， 完曬，唔係啊，因為其實要講係講三年嘅，但係你得咁少時間俾我，唯有濃縮咗佢咯。 係啦，另外仲有嘅就係講緊譬如可能啲長腳位啦，或者個牆之間咧，譬如可能有嗰啲門嗰啲木腳咧，會唔會話其實都有一啲嘅即係罅隙嘅咁樣講？你可以教一教。 係啦，因為咧好多時咧嗰啲地腳線啊或者木。即係個傢俬與牆身之間咧，因為佢兩樣物料嘛，好多時冷縮熱漲喺嗰度爆嘅。咁你就喺嗰度落翻啲填縫膠， 叫填縫膠，係喺邊啲地方有得賣啊？ 都係五金鋪啊， 擠出嚟㗎，有啲 係 擠出嚟嘅。 我最近買過， 係啦係啦，但係亦都可以用玻璃膠。嗱，我教你有嗱。你當埋係家居小貼士都得，好多時候我哋擠咗個玻璃膠，我哋就揾隻手去咁樣揩翻佢嘅啫嘛。你永遠你見到咧， 就唔即系岩岩沉沉起晒波浪嘅。嗱、 嗯嗯， 今日教你一样啦，接完嗰个玻璃胶，攞个 WD-40 去喷佢，喷完佢就滑嘅，滑咧你就咁样一揩落咧，哇，咁就顺滑噶啦、 哦， 就同一个。玻璃師 傅加多個步驟係嘛？ 係啦、 嗯， 因為你個玻璃膠黏性啊嘛， 嗯、 你一定你唔夠定，你一定會搞到即係起曬波浪 啦。 但如果你用咗嗰、那個 方法 咧，就可以好順滑啦。 咁填縫膠咧，填縫膠會唔會又都可以用同一個絕招啊？ 我未试过用电木 胶，你翻去揾工人房试试先。 系啊， 我试完话俾你听。电 木胶好啲嘅，就冇玻璃胶咁样咯，比较难啲处理咯。 系，但系即系你会易就用玻璃胶会易咯。 明白， 多谢 晒，唔该晒家居味。 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一翻嚟就会有中医取材噶啦。 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政府宣布星期五起限制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的航班，将只能够使用东京成田、羽田、关西和名古屋中部四个机场。中环游执行董事袁振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北海道、福冈和冲绳将没有直航机回港，怎样安排在当地的客人返港最重要。他引述航空公司表示已经取得共识，暂时可以派所谓吉机在这些地区接走客人，即使过了星期五回程都没问题。至于今日起才出发的旅客，袁振宁话：因应当局最新的宣布，旅行社寻晚已经取消今明两日的两班北海道加班机，今日会先安排呢两班机能不能够改其他日子出发，否则会全数退款俾客人。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内地与香港如果通关之后，可以不再需要实施检疫，亦都应该取消检测。因应陆路口岸例如罗湖根本没有空间安排人员检测，而观乎现今疫情，检测对防控疫情的效用亦都微乎其微。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议，当局可以向内地争取通关初期将入境本港的配额优先预留给已经完成接种三针的人士，相信可以将对本港医疗系统的影响减到最低。何柏良又说，香港亦都有条件跟随内地新安排，取消隔离确诊者以及密切接触者家居检疫，把握機會加快全面復常。政府推出的人才服務窗口線上平台今日起運作，至於施政報告提出的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亦都在今日起接受申請。領導人才服務窗口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香港在復常之路穩步前進，將會主動出擊競逐人才，全面推进一系列抢人才的新措施，以补充和丰富香港的人才库，有信心能够在未来三年达到每年至少输入35,000名、逗留至少12个月的人才。人才服务窗口线上平台主要提供一站式电子化服务，提供各项人才入境计划详情以及在港生活资讯等。申请者可以透过平台连接到入境处系统，提交申请和领取签证，方便身在香港以外地方的人才。彭博社报道，美国考虑对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新的疫情防控措施。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政府对中国病例激增感到担忧，并且对中国报告的病毒传播数据的透明度提出了质疑，包括病毒基因组序列数据等，正是考虑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新冠预防措施，但是未有公布详情。日本政府昨日宣布，由中国内地到日本的旅客抵达时需要接受检测。 印度近日亦都宣布类似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始终认为各国防疫措施应当科学适度，不应该影响正常的人员交往。他说疫情发生三年来，中国政府始终为全球团结抗疫和世界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认为目前需要各方科学抗疫，携手共进，保障各国人员安全往来，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同元旦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早上寒冷，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60点，升467点，总成交金额66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50点，系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蚊，升7.8；美团187.7，升4.5；阿里巴巴89蚊，升2.5；盈富基金20.2，升5毫；快手73.85，升4.5；药明生物58.85，升4.8；友邦保险87.9，升1.2；恒生中国企业69.12，升1.84；协鑫科技2.01，系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4，日元134.26，瑞士法郎0.931，加元1.354，人民幣6.976，英磅對美元1.201，歐元對美元1.064，澳元對美元0.674，新西蘭元對美元0.628。日經平均指數報26,275点，跌172点，港金報16,86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5美元，卖出1,8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姑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元洲仔有坏车阻路，龙尾喺运头塘村。另外，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桥面，较早前因为需要清洁路面啦，咁所以而家咧虽然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比较挤塞噶。而家龙尾去到学园街附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就喺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比较多车少少。封路情况，旺角道有渠务工程，去翻洗衣街方向介乎塘尾道至到广东道之间一段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要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22感恩有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我要感恩有我的二女 Georgie。因为过去的这一年，他真的给多了很多很精彩的回忆。由万圣节跟我说他要扮疯，去到凌晨4点多走来我床边说，妈妈我会照顾你的，因为你有 BB。 好多谢四岁的你突然之间神速成长，为这个这么不一样的一年添加了很多欢乐。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努力咗咁耐， 无非想退休后自己和家人继续活得精彩，因为活得精彩是全家人的事。香港年金将你累积多年的财富转化成终身稳定的收入，持续守护你和家人的生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啫。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倾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日。 齐实齐实， 你好啊，你好，小 齐实早晨啊， 系啦，补翻嘅咧就系要同你讲啲冬至快乐啦， 大家 圣诞节快乐啦，大家都冬至快乐， 同埋 咧 就 嚟紧嘅就系新年快乐， 新年进步， 系啦，你做乜你把声搞成咁样嘅？ 慢慢去 party 啊，齐实 系咪咁好玩？ 所以咧就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个话题就啱晒大家啦。每逢过年过节之后嘅话咧，大家都有好多后遗症嘅，即系例如眼屎好多啦，你把声变成咁样啦，烂面啦。烂味啦，哎呀，核突啦， 咁啊系好多症状。 系啊，你会唔会特别多人嚟睇症噶？ 系啊，真系会 啊，真系会噶。系啊，前一轮就算系世界杯咧。咁好多人都会 通宵睇波， 系啊，狂欢噶嘛。咁啊，赢咗波又好开心。 你帮边个？ 我系阿根廷嘅用品。 好嘢，恭喜你啊！ 多谢美斯。 系啊， 咁你好开心咯。 哇，嗰晚我睇到唔够胆瞓，唔系早系好早熄电视瞓。 但系嗰一场其实系 啊， 系 啊， 个 心真系 系，因为我好想睇，不过我惊住有啲咩医郁，我瞓唔着。 哦， 其实你唔睇晒， 所以我对佢好有信心，我就去瞓咯。 真系噶， 系啊！我知道实得噶啦，去瞓啦咁样，唔系听朝做嘢有问题啊。 但系你射十二码， 都好惊，其实真系好惊， 仲惊 系啊！ 所以 咧唔抵， 所以好多咧，佢哋当年即系可能约埋朋友啊，咁啊跟住咧又饮多两杯啤酒啊，跟住 花生啊、薯片啊， 咁佢哋嚟睇佢冇谂呢样嘢嘅，咁佢又话咩咧？医师，我呢轮啲皮肤好干，啲手指啲皮肤好干，咁我话天气有关嘅。咁但係如果你飲酒呢，啲酒精喺个血里面呢，佢都会容易带走你啲水分。 因为佢挥发。 冇错啦，咁所以呢佢啲皮肤就明显特别干囉。咁呢个都算係一个问题嚟嘅，因为你嚟緊嘅节日都一样会遇到呢啲可能性㗎嘛。 係呀，会呀。 咁所以呢，如果你话真係飲得酒而令到皮肤明显干嘅人呢，就真係要清肝排毒嘅。好多时候咧喺街度都会有啲凉茶咧，譬如话叫做鸡骨草茵陈茶。 我从来都唔知佢系咩嚟。 系啦，鸡骨草我哋又听过啦。 茵陈 系啦，茵陈咧就另一只草药嚟嘅。咁如果系好多药材铺都买得到嘅，就例如嗰只叫做土茵陈。嗱，我哋茵陈有两种嘅，譬如话我哋饮五花茶里边咧，就有一种叫做棉茵陈，摸落去好似个棉花咁样。但系土茵陈咧就唔系嘅，佢系系啦，有枝茎有叶嘅。咁佢嗰只咧就主要系清肝胆去湿嘅。咁如果我哋饮酒咧，就成日都话酒湿啊嘛。咁所以如果用鸡骨草茵陈加甘草去煲。或者有啲人會加埋羅漢果咁樣去煲，咁佢就清肝潤燥。咁如果對於你真係捱夜啦、夜瞓玩啦咁樣，飲下酒係啦，就又對於個肝個負荷咧，就可以有幫助舒緩一下咯。 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針對可能飲酒啊、捱夜啊咁樣啦。咁我諗嘅就係即係過節嘅時候咧，都唔單止係咁嘅，唔知點解特別中意食嗰啲咧，就係熱氣嘢。係 啊，越熱氣越好味，越食得多啲。 係 啊。 薯条啊， 系啊，辣嘢啊， 咁样嘅。之后咧，你就知死啦，因为咧有啲 肉肿 痛啦， 系啊， 喉咙痛啦，又或者就系好多时候你会发觉就 系 会咬自己条脷啊， 系啊， 口又臭啦，咁点搞？点解救咧？ 嗱，其实因为你食咗啲 要煎炸嘢啦、温燥嘢啦、火锅啦，咁啊直接进入个胃啦，咁佢就会令到我哋中医角度叫胃火， 胃火 系啦，嗰啲火咧就会反映喺个口腔嘅，譬如话佢会喺个头先话嘴唇又肿啊，甚至乎干啊、甩皮啊。跟住咧就會嘴唇發炎啊，咁有啲人條脷真係會脹嘅喎，我見過有一個脹到係直情嗰條脷咧係突出咗個口外邊合唔埋， 即係好似嗰啲有啲狗咧係會咁嘅， 佢直情 係 啊，唔係直情係腫起一嚿嘢露出嚟， 好辛苦喎、 啊，係冇錯，佢嚟到睇症我都唔知佢講乜，佢 嗰啲叫大舌頭， 咁所以呢啲咧都係一個即熱即火，咁、 哎、 如果譬如話啦，有即係冇得避喎，你食嘢嘅時候。总会即系屋企人大家都开心啊嘛，咁、如果你话有啲人咧，就以前我哋去烧烤之后咧，就好兴会煲翻个腐竹糖水， 系啊，多数都 系啦，个目的就系想解翻佢嘛。咁、 哦、 但系亦都有啲简单嘅方法，生活可以做到嘅，你可以饮下蜜糖水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滋润翻。咁、有啲人中意整碗糖水之外咧，又可能整款豆腐花啦。 嗯 豆腐花是可以的、你买定摆在家里的嘛。 冻定热豆腐花冇分别。 你要看看你的火够不够旺。如果你的人真是口苦口干好兴那种的你真的吃个冻的不怕。 Okay, 但你未至于要一定在雪柜啱啱拎出来冰的时候吃咯摊一摊先咯。 咁 取上我有问题。我吃豆腐花呢好喜欢落好多黄糖的、会不会又不好呢、 太甜就惹湿咯。有即係 太甜惹濕， 太甜甜黏啊嘛，黏嘅嘢就會惹濕啦。咁所以如果我哋係落啲適中啦，自己覺得好味嘅就可以啦。 但因為其實聽取材你頭先講咧，你似乎好似係相應對呢一個咁嘅問題嘅話咧，係啲甜嘅嘢。你講緊嘅就係宵夜食之後嘅話，我哋又食糖水啦。 冇錯。 頭先你又話哦，你如果係嘅話咧，簡單啲嘅可以飲呢個蜜糖水啦。係啦，咁其實會唔會係我有冇理解錯？ 冇錯。嗱，點解咧？甜就潤。如果我哋之前就乾就燥，系、啦，所以我哋乾燥嘅时候，我哋都会搽啲 cream 啊，黐黐地、黏黏地咁样嘅润啊嘛。咁、糖水甜嘅嘢进入身体都系滋润住我哋嘅内脏。咁、所以咧就譬如话好似豆腐花咧，就佢都系有啲糖啊嘛，咁啊去令到佢好食啲。咁佢全部我哋而家讲嘅咧，都系同个肠胃有关嘅，因为豆腐。佢本來黃豆做，佢裏面落咗啲石膏，去幫佢凝聚。咁呢個現象就係清胃火嘅。蜜糖咧就潤腸嘅。咁你食得熱氣嘢多，大便好容易會硬。咁如果清得到、通得到咧，個人又會順。咁你腐竹白果糖水嗰啲咧，就對於燒烤嘅過程下咧，嗰啲火熱嘅環境，嗰啲空氣令到個肺熱肺燥，咁啊飲咗呢個咧就可以潤翻個肺，解翻佢咯。 哦，係啦，明白曬。三樣嘢㗎嘛，就係套餐啦。 系啦，呢个 BBQ 净系得三样甜嘢，冇猪扒，冇鸡翼。 O K， 好啦，牙肉肿痛啊，即系口臭啊，呢啲咁样嘅话，都可以用呢啲咁 可以嘅。咁啊，当然啦，以前个年代譬如话有啲中成药啦，可能好多人都听过嘅，例如即系咩解毒片啊， 系啊，得唔得噶？ 如果真系食过热气嘢咧，系有帮助嘅。不过我哋见到好多人佢应用就越用越叻，咁啊食定打底先。 我就想问佢，今日前定系之后先至食咧？ 理论上咧就应该系之后嘅、理论上，因为你真系食咗热气嘢啦嘛，咁、你跟住清翻佢出嚟、但系有啲人咧就知道自己本来都系燥燥地底噶啦，咁、佢就食定打打底先，就等到个身体冇咁热。咁再食熱氣嘢嘅時候就唔會咁容易再上火囉。咁、但係呢一啲呢都係真係有食個熱氣。嗱如果你個體質本身係寒嘅人咁、你就最好真係食咗熱氣嘢之後有反應就食返囉。咁、如果你個人本來就係平時都易上火 啦。 冇錯啦咁你就可以你就可以食咗佢先啦。 有嘢問呢啲、解毒片呢有分糖衣。亦都有分原味啦，我叫原味啦。其實有咩分別，或者食邊啲會好啲咧？ 佢冇噶，佢功能係一樣嘅，功能一樣。只不過糖衣嘅就係入口嘅時候，佢冇咁容易感覺到嗰陣苦啫。咁、所以其實都冇乜影響， 係一樣嘅。 冇乜影響。 好啦，嗱，就取材頭先有講到嘅就係即係過節嘅時候嘅話，啲飲食上面咧會令到我哋嘅後遺症啦。另外仲有嘅就係話咧，你開 party 啊，或者好多人同嚟你屋企度食飯啊等等嘅話，之後嘅話咧就會搞到你唔夠瞓啦，或者你睇波咁樣做嗰輪你又唔夠瞓。 系 啦， 咁啊 眼屎又好多啦，咁样咁啊点搞咧呢啲嘢？ 其实咧有啲人就最简单啦，我哋都系讲啲生活用到嘅，买定啲菊花摆屋企啦， 菊花 系啦，咁你。 菊花又可以爱嚟焗菊花茶饮， 嗯， 焗完啲嗰啲茶攞个菊花吹凉佢又可以爱嚟敷眼。 吓， 系啊，冇错啊， 咁抵。 系啊，所以咧，你嗱，譬如话个形式嘅准备就系、是、你嗱有几个唔同嘅做法先嘅。嗱、 嗯， 第一咧就准备个杯，跟住你就放咗啲菊花落去。 啊，对唔住，我想问系咩菊花 啊？普通白菊花就得噶啦。 白菊花， 白菊花，系啦、 啊， 跟住咧就加咗啲热水。 嗯、 好啦，咁、那个杯总系焗住个菊花嘅时候会有啲蒸汽上嚟噶嘛？ 有杯盖， 咁你都可以搵只手焗住啲气去 steam 下只眼先。 哇！一分钟都唔放过。 咁好啦，一路喺度steam 下隻眼，消除下疲劳嘅时候，咁啊转个头你啊已经觉得佢已经出味啦，咁你咪饮咯。咁、 嗯、 但系饮之前你费事话，因为你啲口水会喺个水里边沟咗个菊花嘛，咁你就捞起啲菊花出嚟先，咁、 嗯、 你咪吹凉啲菊花佢咯。 你就饮嗰啲菊花。 系啦，另一边厢你就饮个菊花水咯。 啊、 好啦，咁你跟住吹凉咗啲菊花，啲菊花都系湿湿润润噶嘛，咁你就爱嚟咧就放喺两只眼上面做个 eye mask 啦。 哇！ 有好處啊！ 咁、啊、你可以清肝明目、 嗯、 啊！對於有啲人眼乾淨、嗯、眼紅，因為嗱，你有啲人本身已經有眼乾淨， 冇錯。 咁、嗯、呢個喺中醫角度咧，就係屬於一種肝陰不足、肝虛。咁、 嗯、 肝虛嘅原因就係頭先講啦，捱夜。咁、 嗯、 你會消耗，會令到個肝黃，導致到裏邊啲陰液就唔夠。咁喺隻眼睛就最容易咧。黏液唔嗰啲眼淚水唔夠潤，咁、 嗯、 佢就乾咯、 哦。 甚至乎咧，嗰啲眼淚水咧就黏濃，就所以你會容易乾結，就有眼屎呢個現象。咁、 嗯、 但係你當時外邊隻眼又乾咯，又紅喎，又有紅筋又興喎。咁、 嗯、 你用啲菊花去敷佢嘅時候咧，咁可以舒緩，因為佢個清涼嘅作用， 嗯、 令到個眼球嗰啲血管咧，佢會唔好話咁亢奮， 佢、 嗯、會收縮。冇錯啦，咁佢會舒緩咗個舒適嘅。咁、嗯、當然啦，有啲人咧。佢系即系比较攰啊，眼冤啊，咁佢就 眼冤未必系攰嘅， 系啊，睇见呢个眼冤， 睇到小强我都眼冤嘅。 我你估我唔系啊， 大家咁 我照镜啊， 咁点解救咧？取上 咁你可以就喺喺佢嗰个菊花捞出嚟嘅时候， 系 和暖嘅，仲有啲热力嘅时候咧，就敷，咁嗰种就 系 对于只眼冤啊、攰啊、睇嘢唔清啊。眼蒙啊嘅时候，佢可以因为有个温热啊嘛， 即系你用嗰个温度系有唔同嘅，系啊，即系睇住佢眼冤嘅话咧，我就揾佢佢 暖暖 暖暖嘅时候就敷啦， 系啦， 你敷完冻咗就俾冻我敷啦， 眼火爆你就要用凉，你就要用凉噶啦嘛， 哦， 好，同埋呢一个嘢系外敷内服， 系 咪啊？就记住要唔好买错，唔好买咗黄菊， 冇错，特别 系啦，一定买白菊啊， 唔系白菊花系最常用啫， 系 我有时。我見到有黃菊噶， 都得嘅， 都得嘅， 都得嘅， 都 係 清然明目， 都係清乾明目嘅。咁、 okay. 尤其是嗱，好多時候大人同細路仔都會一齊聯歡啦。咁細路仔亦都係容易會有啲眼睛呢一啲問題，因為細路仔咧佢本身屬於生發嘅一個年紀，咁佢發育發展嘅時候咧個身體個肝火就易旺啲嘅，所以好多時候有啲家長咧就帶啲小朋友嚟睇咧，就係睇個眼瘡。咁、眼瘡就已經喺個眼簾嘅上眼簾嘅位置咧又腫啦，又 係啊係啊，所以眼跳針 冇錯啦。咁你就要用好似用翻呢一啲用菊花去敷嘅方法。咁、但係我哋咧就即係當然中西醫有啲唔同睇法嘅，咁、我哋就唔建議用太熱嘅、 嗯， 因為佢已經係一粒瘡。如果你太熱就會谷到佢行得太旺，就越嚟越腫。反而我哋會用室温或者涼啲嘅方法咧，去舒緩呢一個眼睛嘅問題咯。 嗯嗯嗯、即係若果小朋友有呢個問題嘅話咧，都可以嘗試係用菊花。 或者佢以前曾經有過呢個問題，咁佢係特別容易好發嘅。咁、所以喺有夜瞓都可以啊，俾啲菊花水去飲下啦，敷下眼咯。 哦，明白。 好啦，咁啊，另外仲有嘅就係、譬如可能講。因为有几样嘢，但我哋时间又唔系太多，咁、我哋可以讲边一样要比较容易啲先咧？我哋讲紧系失声，即系点样急救 啊？失声好啊，因为 定系其实爆仓咧、 啊， 不如我哋啲快快脆脆讲下。 失声咧，我哋可以用一个穴位。喺我哋系啦，即系按压就得噶啦。 你、好啊！ 喺个手指公个指甲个根部咧、我哋有两旁嘅， 系 啦。咁我哋就系近住我哋手掌嗰边嘅，即系我哋叫桡侧啦吓。一边咧就近住虎口嘅，另一边咧吓唔系近虎口嗰边， 即系出边嗰边。 系啦，出边嗰边 咧 系啦，外侧嗰边啦。 外侧嗰边。 好啦，咁你咧就要用个指甲，另外一只手指公嘅指甲咧就咪。嗰、那個 好痛喎、 啊， 啱啊，冇錯，就要佢有痛嘅、 哦。 痛咧就係射法， 射法咧就將你充血啊、有熱啊、聲帶發炎啊、腫脹嘅現象咧就有消除嘅作用。 按幾耐？ 按一路按住佢一兩分鐘，係啦。不過當太痛咧，你要鬆一鬆手，搓下佢啦，跟住又再可以承受到，又再刺激。咁呢一個刺激嘅動作嘅作用咧，就係我哋可以幫助去舒緩個咽喉腫痛或者失聲現象嘅、 即係聲沙都得。 聲沙，如果你個沙嘅原因係嗌啊、夜瞓之後啊而出現失聲咧，咁、你就好好用啊呢、這個方法。 即系可以好快急救帮到手咯。 系啊，如果我哋用中医手段咧，当用放血方法咧，即系当然建议唔建议大家自己做啦吓。咁、但系如果当咯，中医喺呢个穴位嗰度系用支针消毒咗之后，笃一笃，泄佢两三滴血。真系有啲即时失咗声开唔到，过得一个钟头后啦，佢慢慢因为佢泄咗热啦，跟住个症状平衡啦，佢就开噶啦。 系咪两边都要揿？ 两边一齐揿嘅效果更强。 Okay. 单一侧都已经足够噶啦。 Okay. 好啦，仲有嘅就系女性嘅急救容颜嘅方法，就系其实可能系有啲痘痘啊，咁样爆疮，咁点算咧？ 嗱，因为呢个咧就复杂啲，因为佢爆疮咧一定系要清咗啲污糟嘢排出嚟，但系最紧系啦，一定要排毒先至会帮佢退。你喺外边帮佢进行嘅咧，就只系一个舒缓。咁如果舒缓都系一手段，你可以买一种中药材，就叫做蒲公英。系啦，蒲公英吓，咁你买，譬如话你买一两蒲公英翻嚟，分开两次用，因为你一次都唔会好得晒噶啦。咁你分开，你攞咗半份嗰、叫五钱啦，咁你就用水咧就三碗水喺个煲里边滚一滚佢，大约滚两三分钟，就熄咗个火，摊凉晒佢。摊凉嘅时候咧，你嗰、那个汁液仲系好稀嘅，因为你滚两分钟啫嘛。咁、你跟住咧就揾条嗰啲你嗰啲卸妆棉又好啦，或者系少少面膜纸又好啦，索嗰啲水就喺个面部上面去敷。 当面膜咁。 系啦，直情系一个蒲公英水。系啦，咁佢个作用咧就系清热解毒、消痈疮。咁呢一个就可以直接系用喺任何一切伤口啊、烂肉啊、疮肿啊都可以嘅。咁呢个就对于女仔佢外用嘅。咁當然啦，如果佢真係想快啲清裏面嘅嘢排出嚟咧、而生活見到家庭或者周邊見到嘅咧，飲五花茶都係有 用， 五花茶係啦、因為佢一定係清腸排毒。 係， 咁你係食個熱氣嘢，同埋當其時又要注意啦，你唔係即係孕婦啦、你亦都唔係話離經離得好多好虛嘅情況下咧、你都可以用。如果唔係，你孕婦就唔建議啦。 明白曬。 哇！今日咧，即係其實仲有好多嘢我哋同大家可以分享嘅，但係真係無奈時間有限啦、好啦，咁喺呢度要再次多謝曬 徐 Sir， 希望大家咧喺過完年之後嘅話咧、大家都仍然係身體健康，個個都靚靚。 大家身體健康， 拜拜， 拜拜。 拜 拜天風蒙著薄霜的好压到地牢，再拍就要分，为夜来会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无论是加沙奶，还外带烤鸡，明明密封空间，可释放。在胃里片刻，能支撑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消化，再咀，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福之家在盛世中央，承认自己天真，总好过颓废。 没事也轻松，能青春不老，这简单晚餐我享到诚意。追着来慢慢的追着，如成就历史吃有机的菜，谈模糊的爱，找贪生的意思。 2022感恩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风骚化人的梁继章，我要感恩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很长的，我很感恩风骚化人。哈，是不是搞劲呢？不是，因为风骚化人这个节目令到我每一天开开心心跟两个拍档哈哈笑一笑。哇，真的笑完之后什么烦恼都没有，所以我很感恩能够继续在这个风骚化人里面跟大家一起见面。 家庭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同相关政策规定，科学精准执行疫情防控优化措施和越累越管各项措施，不再对乘客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不再实施乘客测温等。各地可结合本地疫情高峰期研判情况，依法采取适当的临时性限制人员流动措施，引导公众尽量避免在疫情高峰出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晴朗的天气。此外，广东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今晚清凉，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今晚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气温逐渐回升，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05点，系升412点，总成交金额70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50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2升6蚊，美团187.2升4蚊，阿里巴巴89.15升2.65，盈富基金20.14升4.4。快手73.6升4.25，药明生物58.45升4.4，恒生中国企业68.88升1.6，友邦保险87.5升8毫，协鑫科技2.02升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4，英镑9.365，瑞士法郎8.38，澳元5.253，加元5.759，新西兰元4.89，欧元8.292。每百日元兑港元5.80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5。日经平均指数报26,294点，跌153点。港金报16,86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03美元，卖出1,810.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慢车。咁补充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 咁另外将军澳嘅影业路啦，近住集福路，由于系有道路工程，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啦将军澳嘅影业路，咁而家去翻厚德村方向咧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经已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最受欢迎日本金曲《铜奖》Supergirl、奈妙、银奖 Universe、胡子男乐团、金奖 One Last Kiss 与多田光。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铜奖鬼头明里，银奖米津玄师，金奖中岛美嘉，最佳日文大碟 All Time Best 35th Anniversary Tour 2017 Live in 日本舞蹈馆安全地带，最佳韩文大碟 Born Pink Black Pink， 最佳英文大碟 30 Adele， 最佳原声大碟 Top Gun Maverick。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明年再见。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以残疾运动员付出的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多少？港台电视31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就请来一班残疾运动员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他们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香港残疾人乒乓球运动员黄佩琪，星期五晚8点，港台电视31。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在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来啦！ 哎，找钱，找钱， 找钱， 系啊！老鼠，老鼠啊，系咪老鼠？ 老鼠， 老鼠， 老鼠， 先生， 先生，系咯，好嘅，开始搞下。 圣诞快乐！ 即系圣诞快乐， 圣诞 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进步，系啦，跟我讲一次，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新年进步， 新年进步，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点解啊？ 身体健康， 叻啦，出业平安， 出业平安， 龙马精神， 龙马精神， 一啲都唔精神啊！你今日 冇精神错啦， 农历年。真系教啲挥春都好 可以啊！我教过噶啦， 吴西奇昌系嗰啲 我教过噶啦，你唔记得咗啦？ 重温啊嘛，新年 哦， 系啊，又可以再重温。 新年爱重温， 你一教完我哋，我即刻唔记得。 水过鸭背嘛，水过鸭背系啦，就水过鸭背嘅， 系啦， 全部都教过晒噶啦， 系啊， 咩一团和气啊，双双对对啊， 龙马精神啊， 系啊，三人世界啊呢啲咧，系我全部教过晒噶啦。是啊，你咪系咯， 做咩有句不知所谓嘅？ 我话你啊，我话你系， 但系佢讲 啊，系啊，佢讲你啊嘛，你受得起啊？ 受得起，受得起。 你今日叫咩名啊？ 我都系白边个， 都系白边个系咩？做咩诶？第一个喊咗白边个嘅，冇拎嗰只名， 佢惊唔记得咩？佢惊唔记得， 系啊，细个 佢又要定一定神， 系啊，系啊，同埋我觉得白边个好有威势， 因为有时我会见到佢唔记得嘢，佢捞唔到， 系啊。 系啊， 停咗喺度 ，pause 咗， 转 下转下转下， 系啊，好啦，嗱， 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咧，同嚟紧啊天气会开始转凉啦、转冷啦，系有关嘅。嗱、其实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你哋嘅节目啦，成日都会教大家嘅就系话食啲咩嘢好补身啊。 系啊，系啊，阿徐 Sir 成日教啊。 取材之外嘅话，其实咧，我觉得咧，梁锦章都好多呢啲嘢会讲下嘅，因为喺养生之道嚟讲系成日都要嘅。咁啊，礼拜五啊。 礼拜五啊， 可以变成攞命啦， 攞命啊， 会冻啊， 要下教啊，搭崖。 礼拜五天气会变冻， 系啦。礼拜五咧天气咧会变冷，系啦。我哋唔会讲话变冻嘅，会变冷。所以咧，太迟嘅啲爱食一啲东西咧，爱保暖。 保暖 系啦，知唔知讲咩啊？ 保暖， 冇错。 我哋要食啲嘢保暖。 系啦，咁我哋系时候咧要食翻啲嘢咧，就要保暖嘅。好啦，有冇啲咩嘅食物系保暖噶？银一鸡要攞命跌兜。 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啦嘛，呢度羊肉、羊腩煲嘛，系啊，羊腩煲嘛， 羊腩煲正啊！ 羊腩煲你哋中唔中意食噶？ 中意， 但我中意汤啊，我唔系好中意 汤羊， 即系 你中意汤只羊啊？ 唔系，即系个羊腩煲咧，用 你自己买只羊翻嚟汤噶？ 我中意用个汤底啊！ 发脾气， 我唔系中意嗰啲又煎粥又食嗰啲啊！ 人哋讲紧我哋嗰啲羊腩煲，你又话我中意自己汤， 唔系，你只系净系饮羊肉汤啊？ 唔系，有啲稀啲噶嘛，即系用个汤嚟做个汤底嘅。 有分别嘅咩？ 咁羊腩煲你咪滗啲汤嚟饮咯。 唔系啊，有啲羊腩煲好结好稠噶， 越煲越结噶， 我唔中意。 哦， 系啊，蛇羹又好啊， 蛇羹你唔要走音啊？ 其实咧，你中唔中意羊肉嘅？西式煮法噶，你 唔 中 意， 即系有条骨仔，系有条骨，嗰个都几好食噶。 系唔中意食噶， 系唔中意。 有冇嘅后素啊？ 后素 啊，阵梅汤系唔中意啊。 梅汤， 但系唔知点解羊腩煲我又可以嘅。 梅汤， 特别系佢哇，摆啲生菜落去啊， 枝竹啊， 跟住咧又摆啲枝竹煎喺个底啊，仲有拎出嚟嘅时候咧，你系要点呢个 腐乳酱。 哇！我覺得真係好好食 啊！所以咧，我覺得咧就係羊咧係真係嘅。咁我頭先一陣間都會教嘅就係保暖嘅食物當中，我咧羊咧都可以講得就係首位啊！因為咧喺呢一方面，如果大家真係會驚凍嘅話咧，又食得到羊肉嗰陣酥味咧，不妨可以食多啲嘅。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冇啲咩嘢咧？ 蛇羹 亦都系，系啦。咁今日咧喺我哋嘅客家婆来了一阵间都会教下嘅。乜蛇羹有冇？ 蛇羹而家就比较难揾到地方食咯。 唔系啊， 蛇王妈、蛇王乜 要揾嗰啲咯，要去揾啲蛇王乜。 会唔会系咩女人街或者庙街嗰边先有啊？ 嗯，我 再拉汤先啦，再拉汤先啦。 去逛嗰间长沙湾嘅，好出名啊！ 专登要去到长沙湾。 系啊， 你又系佢而家唔记得 几 多钱 一 碗 嘅而家蛇羹。 哇，好贵，起码一嚿水。 哇，咁贵？ 好贵。 系啊，你谂得到啦。 嗱，上出 Sisa 讲嗰时。条靓啊，记得系太咗诶绿色剑门， 六十几 蚊一碗， 净系一碗， 净系一碗。 O K， 我定系两碗咯，我唔记得啦。 应该一碗啦， 佢又有啲薄脆，薄脆俾你 噶 嘛， 系啊， 又有啲咧菊花饭俾你噶嘛， 冇错， 仲要钳啲柠檬叶咁样噶嘛。 有啲蛇羹套餐就有一碗蛇羹，一碗蛇汤，一碗诶 糯 米饭，好正啊，起码过一嚿水。 系咪食完之后真系暖烈烈啊？ 跟住发发声。 我唔系讲呢啲嘢，你做咩要讲发发？边度发发声啊？个头啊？ 系啊， 边个头啊？ 头条乸壳， 条乸壳发发声， 系啊， 咁你要睇下西医 啦，好劲啊你， 无端端发发声， 因为佢咩血压高啊嘛，可能系有关嘅。 你头晕嗰阵就发发声啦，真系，你偏头痛啊发发声啦。 好啦，头先我哋讲咗有羊肉啦，有蛇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话，有冇一啲嘅就系斋类嘅嘢，或者系植物类嘅嘢咧？你会谂到嘅就都系保暖嘅咧？ 我嗰日睇篇文章，佢讲个辣椒啊，但系你话唔系啊嘛？你话食完之后都流完汗都会冻嘅，你话 流完汗之后咪冻咯？但系如果你食到 食嗰阵就热嘅，哦 ，OK， 辣椒， 冇错， 姜汤都系， 喂，好叻喎！你两位同学， 姜汤都系 啦， 全部啲保暖嘅食物咧，里面都包括晒。 跟咗你咁耐，你估我流嘅咩？客家婆， 呢句啱听， 啪啪声，果然啪啪声， 好威啊！ 啪啪声， 希望你以后每一日礼拜三嘅话 都 啪啪声， 不过你个啪啪强啦， 你咪叫啪啪声啦， 强啦， 我今日叫啪啪声，客家话点讲啊？ 啪啪声， 啪啪声， 系啦。 发， 声就系生，好唔 好？ 好，生发发生吓。好啦，嗱咁啊，其实头先有讲到嘅就系都系啱嘅，全部都系譬如可能系辣椒啦，喺食嘅时候嘅话咧，当然就个成个人会热嘅，都会流汗嘅。头先你有讲到嘅就系姜啦，姜咧又系一样非常之好嘅。但系有冇谂过有一样嘢真系嘅不时不食喺我哋香港咧，渐渐喺秋天入秋嘅时候喺街就会见到噶啦。要么留意。诶，银叻鸡，冇错， 炒栗子、 番薯同埋栗子， 热嘅汁都好少饮。 佢点解会喺呢一个时候就会推出呢？系因为你真系一攞喺个手嗰度 就 可以攣啦， 系啊， 同埋咧廿两样冻时领而 set 开始嚣领而欣然咧倒开爆栏嘅，就系讲紧嘅就系番薯同埋呢个栗子两样嘢嘅话，都系保暖。 佢仲有鹌鹑蛋嘅， 系啊，鹌鹑蛋仔啊。 其实点解一定要鹌鹑蛋？ 我唔知啊，但 系 通常 啊， 通常喺埋嗰度卖噶， 系啊， 系啊。 好正 啊！ 啊 我唔买噶、 我都少买噶， 冇好少，因为我觉得唔系好夹味啊，好咸噶嘛，佢鹌鹑蛋 又唔 咸嘅咩？ 咸入佢系温盐腌噶嘛， 温盐噶， 系啊， 系啊，你咁咸，你梗系唔觉啦。 喊喊都唔觉嘅，喊喊都，佢发发声嘅，因为 系呀，你喊到喊到发发声， 你喊到吞咗佢。 好啦，除此之外嘅话咧，其实仲有一啲嘢咧都好得意嘅。咁啊，讲紧嘅就系话咧，嗱，真系冇谂过，我而家要介绍嗰样嘢嘅咧，黑色嘅，有时搵嚟咧，冻食嘅，但系又有时会 龟苓膏， 唔系你要浸嘅，你都冇谂过佢系保暖嘅。再谂下，嗱，有啲系可以干嘅。 唔系芝麻， 云耳 木冇错，木 木 耳，木耳原来系保暖嘅食物之一嚟嘅，系啊，所以其实有时如果你话真系呢一排会觉得自己成日都手冻脚冻嘅，你不妨可以咧就系浸啲木耳，木耳佢整凉拌啊，好好食啦，系咪？好简单啫嘛，浸完之后嘅话，其实基本上你自己揾啲嘢腌一腌佢就 OK 噶啦。好啦，咁头先我哋讲咗有咁多噶啦，我而家嚟咯， 好， 同大家要讲下嘅就系客家婆来了，爆 浪 就整啲爆浪舌沫。 保暖 食 物系啦，就系保暖嘅食物啦吓。好啦，第一个嘅就系辣椒，点讲啊？ 辣椒， 诶，差唔多，辣椒， 辣 系啦，辣椒， 辣椒， 辣椒，椒啊，好啦。第二个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我哋有时都会煲啲水嚟饮下，令到个人可以暖嘅，又或者食斋就冇错啦，就系姜啦。点讲？ 姜， 意思啊？ 姜， OK。姜 姜 系啦，系姜。 哇，今日啲完全唔识拼音。 系啦， 呢啲就系你哋讲话客家话成日都有啲姜姜姜嗰啲咩嗰啲音啊，系咪？好啦，辣椒姜。第三样嘢啦，就头先我哋冇提到嘅，但系呢一样嘢咧都系红肉之一啊吓。除咗羊肉之外嘅话咧， 羊肉 就系牛肉啦，系啦，牛肉系乜嘢啊？ 牛肉。 牛 好嘢，牛肉， 牛 呢个比较难讲嘅，系啦，而中式牛肉， 中意 系啦，我中意食牛扒，牛扒就系牛扒啦。 个牛字你点拼啊？想问 我乱写嘅啫，我乱写，我或者龟女， 牛都难讲啦。 我又试下或者龟女，你识唔识读？你又似你嗱，你冇点嘅话，我真系买一只龟喺度。 我见到， 系又似咧。 咁我唔识拼，我就话唔识拼，我点呃你啫？ 好啦，第四个要戒嘅咧，头先我讲咗牛肉啦，咁啊， 我今日咪三个都拼唔到啦。 系啊，头先我已经讲咗 牛肉。 牛肉之外嘅话，头先我哋已经学咗肉点样发音啦，即系肉系咪？肉 肉。 咁至于羊肉又点啊？ 羊肉。 羊肉。 羊 肉。 系啦，牛肉。羊肉、 鸡 肉就系羊肉、牛肉同鸡肉啦吓。 咁肥肉咧？ 肥啊，肥肉。 哦，肥肉 系啦，肥肉。 你有好多肥肉。 你就有好多肥肉，系啦，又一减肥。 减肥。 好啦，牛肉、羊肉之后嘅话咧，呢一样嘢头先我哋又系冇讲到，但系好得意。保暖食物当中嘅话咧，呢个都几好噶，唔系。蚬啊！ 哦，系啊，系啊，系 啊，系啊，系啊，所以你可以揾嚟蚬肉去整啲意大利粉又得，又或者系滚个汤咁样嘅话，都系 炒 蚬 啊，好食到不得了， 非常好， 大排档嗰啲炒蚬啊， 系啊，点讲啊，蚬 蚬。 hen hen 演演 hen 我正咪教你咩？ 炒 hen 演系乜嘢 hen hen hen 系啦 hen 肉吓， 炒到次次都系半碟壳， 系 啊，我都系咁。 冇晒啲肉， 又或者有沙啦，系咪？ 系啊。 好啦，另外仲有呢一个咧，就系喺呢个西式嘅煮烹饪里面比较多啲，但系我哋可能中式嘅比较少嘅，讲紧系肉。贵 肉贵， 肉壳咗噶啦，个肉猪头，哎，好嘢叻啊吓，肉贵 贵 贵， 系啦，肉贵得唔得？咁咪真系比较难咯，系咪啊？ 其实唔系啊，阿马同学，我发明咗个方法啦，而家 又或者贵， 贵落系咪？ 根据呢一个嘅呢一个仓颉之后，我另外将发咗一个方法，就系将个英文音拼个中文音，个肉咧我写个 n 字加个肉字咁 你陣間就讀 N 肉， 肉攰啊， 肉攰。 好啦，下一個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我哋喺一啲秋天嘅街頭，香港就開始有嘅係 炒栗子、 栗子、 栗子， 係啦，就係炒栗子、 栗子。 我真係估唔到今日都幾難， 朱 朱 我仲以為係容易 喎。唔係，唔係啦，因為平 唔到音，栗子。栗子之外嘅话，仲有乜嘢啊？番薯， 番薯 系番薯点讲？ 番薯， 番薯， 番薯 系啦。以前咧，亦就太番薯， 太番薯 系啦，闹人嘅系啦，就系太番薯啦。 太番薯， 番薯。另外，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估唔到嘅黑色嘅，但系非常保暖嘅系 木耳， 木耳， 木耳 系啦，就系木耳啦，系 木。 耳结就是耳仔啦， 知道 系啦，耳结吓， 耳结系耳仔啊， 耳结就是耳仔，木耳就是木耳， 耳环呢老师， 耳仔系耳结， 耳环， 耳环 系啦，耳环，好啦，最后尾呢一个，头先你话已经由六十几蚊加到百几蚊嘅系 蛇羹， 系啦，我哋讲蛇即系蛇。 沙 系啦，如果蛇羹就系沙羹， 是呢沙 羹。好啦，我哋嚟咯。 好 啦，第一辣椒， 辣椒， 姜， 姜， 牛肉， 牛肉， 羊肉， 羊肉， 天， 肉桂， 肉桂， 绿竹， 绿竹， 番薯， 番薯， 木耳， 木耳， 沙羹， 沙羹。 你今日叫咩名？ 花花沙。 我以为佢捞唔到。 浸没了数十秒，各玩笑，不再纷扰。过往那夕照，雨后了，陨落了，季节也已变，这病态已蔓延。暗处里度过，发现到最后我只剩低一个，然而无人可更改这乐观的信仰。如果花总有日丰收的倔强，烽烟不会永久侵占这一张，微光总会遇上。从出生到入世，从天真到忌讳，穷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如孤错又无法找到衣柜。从枯枝变绿柳，从天黑变白昼，如珍惜拼命去拥抱所拥有。如山崩困或骂，如海负担忧吗，也不需要害怕。让冷雨被热血劝退，对抗着挫折就醉。过去便过去，别再顾我寄居。Team 行山野路有千里，哪里亦有会遇上的你，能加上也是美。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哦，天气真嘅，当当当， 客家婆来了， 发发生， 而喊咗发发生， 当当当当， 而喊咗当系咩？ 我唔改嘅，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梗系啦， 改嗰啲冇人姓， 系啊。发生， 我逼佢嘅，佢原先话要发埋歌，要气势劲啲。 唔系佢自己话噶， 发生， 发发生吓，咁而家喊咗档，好啦，嚟咯噃，第一题，漫画老夫子，发发生， 番薯， 番薯系啱嘅，佢有一个好矮嘅 friend 叫做咩名？叫做大番薯。第二题，话人偷懒， 发 发生，乜嘢？当 蛇， 蛇冇错，系叫佢做蛇王噶吓。好啦，咁至于佢个兜叫咩名？ 发发生， 呢个系另外嘅，唔关事。 傻兜， 我冇教啊，呢个系傻雕，系啦。好啦，第三题，俗语话乜嘢系越老越辣啦？发发生， 姜 系啱嘅。第四题，煮乜嘢系 好 声先咧？发发生， 香 好嘢。第五题，英文先系乜嘢当？ 肉桂， 肉桂非常发音好好啊！再加多一分俾你。香港嘅街头秋冬时候当 绿树， 冇错系绿子嘅。好啦，形容啊女仔好 正，发发生， 发发生。 四，你系咪叫我先第二样嘢？ 辣椒， 辣椒系好嘢，脾气好急，会叫佢做乜嘢咧？叫做小辣椒噶。好啦，不过想话俾你听啊。在南韓呢不要叫人小辣椒。 點解啊？ 在南韓呢如果你叫男人做小辣椒呢你是指。 哦 哦。 即是生理生理。 冇錯，不要叫人小辣椒啊。好啦，拜佛的人會解食麥當。 牛肉。 牛肉是啱的。形容啊從眾 的。發發聲。 好大聲個耳仔你聾。發發聲。 快啲啊！ 快啲啦！ 讲完 羊肉吓， 羊肉系 仲有 乜嘢？好嘢！哎呀，就系最后边我就赢咗你。 哎呀， 有佢啊，麻满田。 嗱，发发生今日都非常之伶俐啊， 吓 系啊，都答中咗咧，有四题咁多噶。好啦， 惊佢噶啦， 好啦。咁样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哋亦都要恭喜晒嘅，就系今日咧就系阿当， 好啊， 年少张张， 最后一个学期咯。 冇错，我正系想讲，因为今日已经系2022年嘅 最后一次 咯，28号啦， 系 啦， 再见嘅时候已经2023年啦， 系啊，出年升级版啦，好唔 好啊？ 我哋有。Conversation 哦，又或者可以啲要佢教學，我可以點題， 都好啊，由佢哋決定， 好 嘅， 我再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政府宣布星期五起限制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的航班，将只能够使用东京成田、羽田、关西和名古屋中部四个机场。中横游执行董事袁振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北海道、福冈和冲绳将会没有直航机回港，怎样安排在当地的客人返港最重要。他引述航空公司表示已经取得共识，暂时可以派所谓吉机在这些地区接走客人，即使过了星期五回程都没问题。至于今日起才出发的旅客，袁振宁表示因应当局最新的宣布，旅行社昨晚已经取消今明两日的两班北海道加班机，今日会先安排呢两班机能唔能够改其他日子出发，否则会全数退款俾客人。本港楼价创近5.5年新低，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11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3.3%，连跌6个月，按年跌幅扩大至近13.8%。今年头11个月楼价累计亦都跌13.8%。另外，11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超过1.3%，连跌3个月，按年跌幅扩大至4.2%。 政府上个星期宣布抢人才、抢企业措施，包括今日起落实高端人才通行计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人才服务窗口线上平台今日起开通，提供有关特区政府不同人才入境计划嘅资讯同小工具，亦都有连结入境处网站，让有关人士以线上电子方式申请。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特区政府在海外和内地17个办事处会有招商引才专组，吸引海内外人才，又会开设社交平台专号，针对特定群组推广宣传。他说不适合将香港的高才通计划与新加坡类似计划作比较，因为两地优势不同。他又說，政府會為來港人士提供配套，但是不適宜用獎金或者租金津貼作為吸引人才的誘因。南韓公布韓版印太戰略報告，強調自由團結精神是南韓政府首次單獨制定地區外交戰略。37頁的報告提出九大重點課題，包括建立基於規則和規範的秩序，促進法治和人權合作，加強核不擴散和反恐合作等。國家安保室室長金盛漢表示，報告不局限於朝鮮半島、東北亞問題和經貿合作，將會在雙邊、地區、全球問題上積極作為。對於有質疑指韓版印太戰略有意牽制中國，總統室高級官員表示，有關戰略排除韓中合作的說法與事實不符，強調報告內容包括推動韓中關係向相互尊重、互惠和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向更加成熟健康發展。天氣方面，雨濕本港，天晴乾燥，今晚清涼，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東北風，今晚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同乾燥，朝早相當清涼，日夜温差較大。元旦假期氣温逐漸回升，依家氣温20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011点，升418点，总成交金额71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50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6升6.4，美团187.3升4.1，阿里巴巴89.1升2.6，盈富基金20.16升4.6。快手73.6升4.25，药明生物58.45升4.4，恒生中国企业68.9升1.62，友邦保险87.55升8.5，协鑫科技2.01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4，日元134.17，瑞士法郎0.93，加元1.353，人民币6.975。英镑对美元1.202，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6289点，跌158点。港金报1686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62美元，卖出1811.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022感恩有你。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成啊！2022年我要多谢的人就是奔神啦。因为佢多谢咗我，咁我咪多谢翻佢咯。妈咪教落做人要有礼貌嘛。2022年辛苦你啦，斌，下年一齐继续加油啦。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我系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 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Hi， 我就是 Uncle Ray。 开心是什么？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因为爱情， 曾经说过寻觅爱情，就像天与地别离和重聚过程。而我跟你平静旅程，并没有惊心也没动魄的情景，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竟在追逐时，可跟你安躺于家里便觉最惬意，只需要聚会场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 刘哥，我回来了，睡了没？ 你傻猪，又看我们结婚的片，你看了成万次了。喂呀，刘哥， 你回来了。 你又不听我说了，你听朝要翻学嘛，自己入房瞓先啊嘛。 你知道我一定要等到你翻嚟先瞓好嘛？嗯，哦，你又饮酒，我闻到有酒味。 今日啊，拍完个广告啊，个客好满意啊，所以咧，请我哋成team人去庆功啊。 你又拍咩广告啊？ 老公啊，你应承我个，你话俾啲空间我噶嘛？ 唔系唔俾空间你啊。我不想全世界电视看到你的广告之后呢，又不停地来问，喂，他拍的时候怎样怎样的，那件衫怎样怎样，喂，我想买，唉，好烦啊，你明白吗？ 我不讲，我不讲，行不行？我不讲，我不讲，行不 行？为什么？你不是拍那些广告，性感又做好小衫，摆晒 pose 那些吗？ 大牌子来的，那个客啊，本来想找一个呢欧亚裔的女仔，我是唯一一个香港人啊， casting 去到最后呢，挥低晒所有人才可以拿到 个job。你说那么多东西，那到底是什么 product， 什么广告，怎样拍法？ OK， 你眯埋眼先。 哎，好了，眯埋咗啦。 嗱，老公，嗱，呢一款咧就系 Mary Ann 今年最新最新嘅内衣，靓唔靓啊？好中意啊！ 系就系好靓。嗱，不过我提你啊，你知我做咩噶啦？我学校做训导主任，一阵间我唔知道有冇俾人讲闲话啊，话我老婆又唔知道拍啲咩嘢，着啲咩衫啊？ 我拍啫嘛，又唔系叫你拍。 仲有啊，内衣广告啫嘛，又唔系啲咩色情嘅嘢，有咩问题啫？ 你知唔知我喺学校百年传统名校嚟噶，好多规矩噶，好多潜规则，好多文化。仲有啊，我出年有机会升副校长，好大压力，你又知唔知啊？ 知啦知啦，有压力啊嘛。咁啦，我帮你捻下个云精啦，咁就冇晒啦，点啊？有冇好啲啊？ 唔够啊！膊头都好攰，条腰都攰，一齐嚟好唔好？ 我怕咗你啦，嗱，帮你练一阵啦。 嗱，各位同学记住啦，新理疾嘅词好多系关于爱国伤时复国之作。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嗱，下一堂讲佢写田园山水农村生活。有冇其他问题啊？诶，落堂添啦，好啦，下次先问啦吓。好啦，落堂，下次见。大家记住啊，两个礼拜后考试啊吓，嚟把握时间温习，有咩问题唔明随时揾我啦。 哦。 你啊你啊你啊，唔好再挂住玩嗱，系啦，勤力啲，知唔知啊吓？唉，每年都有同好似你咁，考之前咧话乜嘢都话得啊得啊，老师，结果咪唔得咯。唉，大又系咁，细又系咁，个个都唔肯听人讲。 哎呀哎呀 ，Kathy 啊，嗰刻睇完个 rough cut 好满意啊，佢想问你做佢哋嘅 sex lady 嗰条 line 嘅代言人咧，你有冇兴趣啊？ 梗系有啦。 啊，不过咁，你使唔使同你老公商量下先啊？ 唔使啦，佢好尊重我决定噶。 嗱，话时话吓，今次系大 project， 诶，除咗拍一个电视广告咧，佢哋啊想成个亚太区巡回走 show 啊，做宣传啊，哎呀，起码要离开香港大半年个噃。 诶，我想问咧，咁中间有时间翻嚟香港过系嘛？ 诶，梗系有啦，我安排啦。 OK， 咁我呢边冇问题啊，你啊，帮我挥最好嘅条件啊。 衰鬼，放心交俾我 handle 啦，预祝我哋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咦，咁早翻嚟嘅，我都未买餸啊，点算啊？你突然间咁早走翻嚟，我冇遇到喎。 唔好买啦，唔好买啦。喂，我哋好耐咧冇出去食嘢啦，不如咁啊，我哋喺西环以前成日去嗰间法国餐厅食法国菜。 去西环 啊， 咁远，你做完嘢你唔攰咩？ 唔攰，行啦行啦，我揸你架车。 吓、啊，我噶前七，你冇整花、啊，你冇唔冇得掂啊？ 你冇睇小我 啊， 啊！我一阵啊掟个靓妈俾你睇、啊。 唔好就我就系惊咁样，千祈唔好。得啦，行啦。Cheers！ 喂，冇嚟咁耐咧，一啲都冇变啊呢度啊！ 乜冇啊？以前我读 U 成日兼职忙到死，冇时间陪你，成日叫你嚟呢度等我先。结果咧，我成日好迟嚟到。你记唔记得你几恶啊？ 咩啊？ 你系咁啊，黑喺口面啊！我问你咩事又唔讲，俾你闹啊！ 系咩？冇咁小气啦你！嗱，最多而家锡翻你啊！ 有人望到啊！ 做乜惊乜嘢？ 而家我教书咧，时间稳定咗啦。哎呀，又到你又好忙，不如咧，不如你唔好做咯。我想生 B B， 即系我想你生 B B， 唔系我想生 B B。 系你想啊，定系奶奶想啊？ 边个想都好啦，你记得你今年几多岁啊？唔系二十，三十五。你知唔知咩叫高龄产妇先？ 老公啊，我知道，我今年三十五，但系咧，我就系想趁呢两年花多啲时间发展一下我 model 嘅工作啊。 唔好介意我咁讲，三十五咁嘅年纪，仲有得发展？ 就 系 有啊，有啊，你知唔知啊 ？Marianne 咧？想找我做亚太区的代言人啊，条件好好啊，而且呢我还会有机会去法国总部 的。你平时接他的 job 我都不理，我很支持你，但你刚刚出街的广告我真的要说，你穿这么小衫，你还在中环电车里那里碌来碌去，你有没有想我的感受呢？其实 老公啊，广告来的嘛，你不是这样都介意吗？不是这么老土啦你。 我老土，我系老土。 喂，啊、你成日噏住嗰啲咩咩知乎者呀？我有时真系觉得好老土咯。 嗰啲系中国文学。好多年歷史一啲都唔老土。如果我連中國文學我哋都忘記曬、 啊， 我哋 夠啦夠啦 ，sorry， 我哎呀，你當我講錯啦好冇？其實我想今晚開心心嗰食餐飯啫。 唔食啦，頭痛我走啦。 兜兜張，係啊，點啊？份報告嚇、啊，真係乳癌。哦，有冇其他方案啊？唔做手术得唔得？我真系唔可以切咗一边啊！我唔该你啊，你帮我谂下，有冇其他嘅办法啦吓？唔该你啊！啊好 ，OK， 你俾啲时间我，我一有决定，即刻通知你几时可以做手术。 老公，翻嚟啦！我煮咗饭啦， 食咗啦。诶，头先我食埋添啦。喂，我呢度改卷啦吓，嗱，我改到好夜，我唔嘈你，我喺瞓书房。 老公啊，我有嘢想同你 讲。我都想话俾你听，唔好介意。你又拍咩广告？最好话俾我听先。乜嘢 product？ 点样拍法？着啲咩衫？你知唔知今日家长投诉啊？去校长嗰度啊？佢知道我太太你啊嘛？佢话你拍埋晒啲咁嘅广告。你做老师嘅，你唔话佢嘅咩？吓、啊，传统名校点样？ 对唔住啦，陈 Sir， 我累到你咁样，我以后唔拍啦。 你讲完噶，你话噶，你成日咧以为自己新早着埋晒啲咁嘅衫，阿妈都话过我。 陈 Sir， 我冇恃住我自己身材好啊，我冇做过任何对唔住你嘅嘢，或者唔应该做嘅嘢，我唔讲啦。 喂，衰鬼，那个 project 出年先开始喎，你做乜咁心急开工啊？你冇理由等钱使啫。 唔系，不过我想快啲啫。 哎，唔急得噶，要做 preparation 噶。系啊，我同佢哋提过，嗱，不如咧，我哋咧今次咧再乘机去地中海拍拖执写真，配合埋宣传，个写一定好劲噶。 阿 Jo 啊。嗯你知噶，我唔露噶嘛？ 诶，梗系唔露啦。不过咧，你拍嗰阵时咧，梗系要除晒去啦。其实 Kathy 你咁 fit， 我觉得你真系可以去尽啲。 对唔住啊 ，sorry 我咁，如果系咁，我冇兴趣。 吓、 啊， 你以前讲我你会考虑噶噃。 今时唔同往日啦，我依家唔会考虑噶。 我知啦，衰鬼。 啊、你点会知噶？我都冇讲过。 唔使你讲，我估都估到啦。你想做妈咪？ 阿 Jo 啊，有啲嘢我唔知点讲啊。不过我有责任，一定要讲俾你知。 咩啊？神神秘秘。喂，嗱，你唔系呢个时候想同我讲加钱啊？我打你噶。 我 咩啊？讲啦。 我有乳癌啊，我要做手术啊。 Oh my god！ 你有乳癌？ 嗯。 我俾你累死啊！我啱啱先同个客签好份 agreement 噶，你有冇搞错啊？ 冇啊，医生话系，我睇啱啱知。 你有冇搞错？我唔理啊！我话你想瞒住我，有冇搞错啊？ 唔系、啊， 我俾你累死啊！唔睬你啊！ 冇啊！老公，仲唔瞓嘅？ 瞓唔着， 谂咩啊？ 校长话想调我上水嗰间学校。 上水？哦，唔紧要啊，你揸车翻学咪得咯。 紧唔紧要我自己搞啦，好冇？啊，瞓啦瞓啦，唔好嘈，唔好嘈，唔好搞。 老公啊，你睇下呢件内衣，嗰份几靓啊！嗬， 冇心情，唔好烦。 其实我都冇心情， 冇心情唔好挨埋嚟啦。瞓觉点啊？挨到咁近点瞓啊？热啦啦。 OK， 早唞。 老婆啊，校长咧话搞掂咗个家长啦，而家唔使调啦，最初系佢啦，衰到写系咁投诉，我而家留低原校啊， 恭喜你、啊，你终于可以留低， 我好开心啊！你知唔知我几唔想调佢上水，你知道噶啦，系咪啊 ？Sorry 啊，早排咧真系心情好差，成日翻嚟补数。 陈 Sir， 唔好意思，冇揽我。 哦，又要拍广告做保养系嘛？保养都揽得啫，你想点啫？其实 ，sorry 啊，我冇想点啊，因为我啱啱做完手术啦。 做手术？冇听你讲过你做咩手术啊？ 乳房切除手术啊？ 吓？咁大手术你唔话俾我听，点解会咁噶？发生咩事啊？ 因为有乳癌咯，所以咪要切咯。 咁大件事，你讲都唔讲，你咁样？你点解你唔同我讲啫？ 陈 Sir， 唔系我冇同你讲啊，系你冇理我啊！估唔到你仲嚟怪我。 我唔系怪你，对唔住，我唔系咁嘅意思。我唔知道应该讲啲乜嘢，但系我只系我。 你唔使 sorry， 唔使讲，唔好意思。你依家又可以喺学校度教书，我以后冇得拍广告，咁嘅结局你满意啦？ 你唔好咁讲啦。仲有冇其他方法啦？ 陈 Sir， 我同你讲咗差唔多一分钟嘅说话啦，你似乎只系关心我嘅乳房，多过关心我嘅健康啊！嗬，好想问，其实你爱唔爱我噶 ？Sorry 啊，我唔系好似你想咁样讲，我唔系咁嘅意思。你而家冇事啦嘛？ 唔知噶，不过你放心，如果嗰边都要做手术嘅，我会第一时间话俾你听。再见。 你做咩拖住个夹啊？你去边啊？ 上水咯。我原本谂住，如果你要去上水度翻学，我哋住喺尖沙咀会好唔方便，所以我揾咗间村屋，前面有个花园，可以种啲花。不过而家我决定一个人去住。 唔好啦，你唔好咁啦，对唔住。我唔会俾你走，我真系唔会俾你走，你留低啦，老婆，我爱你。 放手， 我爱你啊！ 你放手， 唔好走啊，唔好走啦、啊！ 我真系想自己一个人静下，你就当我出埠做嘢啦、再见。我决定离开呢个家，因为我觉得自己唔再系一个完美嘅女人。或者当有一日我放低咗。我会回来的，老公，请你等我。 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 是你骗了，是你骗了。灯光熄灭了，音乐坚持了，地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世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啊！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好啦，今日嘅编剧马小强先生嘅好特别嘅故事，希望大家喜欢吓。 系啊，你好， 多谢 马聊先。 听日两百岁啦， 听日两百岁咯，你唔觉得好惊咩？好快啊，日姐 真系太快，捉都捉唔住，捉都捉唔住， 有鬼威面咯， 惊啊，系梁锦章，我谂咗我自己个名啊， 系 李丽鬼， 喂，呢个 仲有马聊先。 马料士，三个新嘅节目主持人， 叫改埋个拖字，改埋个节目表 啦。李丽鬼， 我李丽鬼， 好啦，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